裁和手段已经准备到位，又说正是加紧补印几百万张对敌传单。有脱北者团体早前从南韩向北韩散布反朝传单，引发北韩不满。除了炸毁开城工业园区的两韩联络办公室，又表示会向韩方散布大量的反韩传单。北韩劳动党统一战线部寻日形容，两韩的关系目前糟糕不堪，没打算改变向南韩散布反韩传单的计划。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影响华南沿岸，预测大致是天晴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但本周中期风势较大，骤雨稍为增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13点，跌130点，总成交金额30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2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32点，升64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65.8，升5.4；阿里巴巴214.2，跌4.6；中芯国际24.2，升1.3；美团点评169.8，跌4.2；京东集团228.2，跌5.4；友邦保险73.1，系升1.3；中兴通讯25.35，跌1.7；盈富基金24.96，跌0.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9.584，瑞士法郎8.141，澳元5.305，加元5.698，新西兰元4.974，欧元8.6701。每百人对港元7.2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65。日经平均指数报22474点，跌6点。港金现价报16210元，升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5.2美元，卖出1755.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喺豪景花园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豪景花园。将军澳道入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慢线有坏车啦，咁而家将军澳道入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一段咧都系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游丽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小沥源。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国际金融中心。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市超域道。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在山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就在东山台。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道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在九龙啦，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街路街一段挤塞，龙尾在阿兰街。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宏照道的支路挤塞，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思瑞入口方向沙田、江乐道中和记大厦行人桥面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没有合理辩解而拒绝进行初步药物测试或者提供血液和尿液样本作化验，即属违法。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望可以大家 隔離嗰個都要係嘛？ 我自己都冇講我自己啦，最緊要佢哋三個健康，我 真係咁就好啦，真係。 我想大家可以快啲除罩啦， 希 望真係而家咁樣嘅環境，其實冇乜啲自己嘅個人願望嘅，講真真 係 大環境 好， 你個大環境差，你自己都好難好好啊，係咪先？ 咁你點叫阿恬講得出口話佢嘅願望就係想你屋企攞衫咧？ 咁又 咁佢呢啲講唔出嘅咯，你咁宏大去到真 係期望啫，我等到啦，終於到。 合理期望真係。 唔系，我咪同佢讲你自己上嚟我屋企，你揿钟仔就得啊嘛。 系咯系咯，但系你上嚟你就话我系做钟点嘅，执衫嘅。 唔使啊，朱娜已经识我噶啦。 系啦，真系啊， 我上嚟屋企打牌啊嘛，点会唔识？ 俾第二个女人入侵佢客厅，我真系。 冇问题。 唔系因为 我嚟执嘢啫嘛。 炫耀组喺佢生日前夕咧，亦都炫耀咗另外一样嘢俾我哋睇。 我真系好狠啊！今次 系啦，正所谓 用咗六个钟头做呢件事。 六个钟啊？ 系啊， 真系太多啦，我觉得。 你话得到一个点？ 唔系，我哋如果谦虚啲咧，就话哦，佢手脚慢啫，系啦。但系如果炫耀啲咧，就话全力以赴噶啦。 两个一齐执我碌， 啲衫都系太多啊，真系冇办法，真系。 都真系澎湃，因为我决定咧，即系 系 俾你介绍下自己座三山啦， 就三六岳 嘅三山啊， 系啊。 唔系话说，即系其实想好耐噶啦，咁啊跟住咧就不如执下啲旧衫啦。其实啲旧衫都好新嘅，咁啊俾有需要嘅人。 其实咧， 我想问下你。当中嗰堆衫咧，三衫咧，有几多 percent 系新拆诶新嘅未着过，仲未拆袋嘅？ 20%。 哇，佢好准喎！你意思系20% 着过？ 其实我好唔舍得嘅， 系20% 着过， 20% 80% 未着过， 20% 全身，30% 应该着过一次咁样嘅啫。 系啊， 咁但系咧， 明星咪就 系 咁啦。系 咯， 系 啊，我每一次出 show 都唔可以重复噶。 明星同埋扮明星一个字之差嘅啫。但因为咧，衫对于我自己嚟讲实在太重要啦。 系， 我觉得佢哋系我嘅 B B 嚟噶啦。呢个件衫咧，你未见我着过噶嘛？因为我都唔记得我自己买咗。 都话你有着过噶， 冇啊， 冇啊，真系冇啊， 类似嘅款有啊， 系啦系啦 系啦。你知唔知啊？我就系话咧，解你有话有咁多嘅衫冇着过，但系你好多时都有重复嘅衫啊，已经 系啊，就拉面嗰几件着啦，系 咁就又系同我一样咯，同我一样， 你就 拉 个箱入边嗰几件着 啊，唔系啊，我都系拉一件衫就着，但系我实际上都嗰几件啊，就哎呀，真系，所以你呢个又胜一筹啦。 系啊，所以最终咧就决定咧狠心啲，真系清一清佢，同埋因为喺过去嗰两个礼拜咧，为咗要振兴。兴网购嘅事业咧，系花咗啲力嘅咁样， 即系你旧嘅唔去，新嘅点入嚟咧？ 边有位 摆 啊？系咪先咁？ 严格嚟讲系。唔新嘅唔去，全新嘅点嚟？旧乜鬼啫？ 即全新而退 嘅。同埋我咧，嗱，你话衫买咗，然后唔着咧，呢个经历都即系正常 嘅。大家都 佢连鞋都有 嘅。我当然啦， 鞋都可以买完唔着。 佢衫个系咪套餐嚟 嘅？有啲系，有啲系隔篱嗰个嘅。 你冇份。 但系起码咧，好嘅地方就系咧，一直唔爱嘅衫咧，因为我有大家族啊嘛，有一众嘅表弟表妹喺后面度撑住我哋，佢哋咧就好开心去执我哋啲衫。我哋嗰阵时嗰啲家族食。饭咧，佢哋全部着嘅衫咧都系由我提供嘅，去到我舅父啊嗰啲都会着我嘅衫。 舅父同你个 size 一样 啊！犀利喎，即系你都系瘦底咯，你屋企人 系啊，通常咧就男士瘦底，女士就我啊嘛。 哦，唔系，我想象到佢哋家族嗰啲男士咧，应该每一日都系咁样互相警惕自己噶。阿爸唔好食咁多饭啊，点解啊？ 我攞 工咗嚟，攞唔到啊，早啲衫着啦。哎呀，忍一忍先咁样。 我阿爸都系着我啲衫嘅啊，好犀利噶。我哋礼拜六食父亲节咧，阿爸都系咁样喺度。喂，今日我全身都系你啊，由衫到裤到鞋到皮带啊，你 有型啊！ 调翻转，我老豆都系着我啲衫， 系咯，咪系咯， 你冇嘢啊？ 真噶， 兼合唔系有大肚腩嘅咩？ 有啊，唔知点解会着到我啲衫啊？系仲有我以前咧读书年代嗰啲咧。买完 年代添啊！ 书年代啊，我成日翻去都见到话，我点解呢件衫咁熟口熟面嘅咁样？系啊， 但今次咧，因为我 真系劲啊，所以 完咗之后咧。是要用七个红白蓝袋先至装得晒，所以我即刻攞啦， 我 即刻 琴 日 佢唯有派七个小矮人嚟嘅真系， 我今日成为咗佢嗰个叫做咩啊？ 邀请之列啊， 入幕之宾 啊，我做咩？ 深水埗，我嗰个派饭嗰个系边个啊？ 明哥 啊，系啊，我系深水埗明哥， 深水埗明哥派衫俾女人， 系啊，做哥啊，做哥， 系啊，咁啊，朗朗唔介意嘅话咧，因为即系。咪大家一齊分享，因為我唔想抌咗。如果唔係嘅話咧， 我 就 俾 姐姐咯。 係 啦，咪姐姐攞去菲律賓都得，姐姐好開心嘅都。即係總之唔會嘥嘅。但係咁邊個有需要咪咧？自己撳鐘計 咯。咁我咪成為第一位嘅可以揀衫嘅人。 我叫你，你係要你就要快。如果唔係我媽咧，同埋我啲表弟表妹咧，都蝗蟲嚟㗎。話俾你知。 我頭先望嗰張相都吸引㗎，係啊，我仲落咗 order 添。我話阿天，你幫我攞嚟。不如你玩夾公仔機啊？ 你当啲衫摆落夹公仔机里边。真系， 我想攞嚟 寄个牌啊！ 去澳门嗰啲，我晒你冷豆，我拱咗五十件恤衫出嚟。 早晨啊，同我预祝生日快乐啊！ 家里换上新的布置，努力为着期待你望见时，但你归家，观赏片刻。最后提出分手两字，是你再没原因，或是玩弄情感，偷偷跟他秘密开始。念你的台词，不需犹豫，手中失去戒指，在你别去的同时，交低门子，还转身潇洒称赞，摆设太精致。躲于衣柜里，躲于失落里，躲于黑暗，不想挂念谁，爱上凌乱，折断电源，为着要适应，即将要独居，躲于思念里，深深倒下去，躲于这个自卑的堡垒，爱上沉睡，厌了恨睡，喝醉来麻醉。来做我伴侣，从废墟中，家里被我这么布置，堕落是为着期待你望见时，是你今天终于探访。到无需这么幼稚，但这爱若男子绝望独力难知，仿佛身边躺下的椅，念你的台词多么仁慈，多么温暖句子，愿我在某天寻回新的情人，还全身潇洒安慰，相信我可以。躲于衣柜里，躲于失落里，躲于黑暗，不想挂念谁，爱上凌乱，折断电源，为着要适应，即将要独居，躲于思念里，真心倒下去，躲于这个自卑的堡垒，爱上沉睡，厌了恨睡，喝醉来麻醉。来做我伴侣，太阳星辰，即使变灰暗，心中记忆一生。 哇，系咪转得好顺啊？ 点解无端端你听两只歌咧？ 咪横掂都系咯，我谂住我哋嚟占住咧。太阳星辰即使变灰暗，其实琴日我哋系从未试过咁期待啫。系咪真会见到佢灰暗嘅样嘅咧？真系， 我真系灰咗。嗱，你未即刻掉相俾我咧，其实我即场有影嘅，不过跟住有啲忙咧，我就分享唔到啊。呢个系我影到嘅。 哇！藍月亮咁樣嘅你影到， 我唔明白啊。其實 唔係呢個應該係嗰個可能濾鏡咗， 係會係咁樣噶。但係起碼見到係個月亮有、 啊、 太陽又有。即系俾人食啦，总之 冇错冇错，大家都其实见到嗰、那个月牙形状嗰个咯。原来因为琴日咧真系好，我大乡嚟，我琴日咧 大乡嚟，要乜我哋早啲同大家分享，叫大家睇定。 系啊，因为琴日咧我系四点钟喺电台收工嘅时候咧，我就落咗楼下。本来我冇谂住影嘅，因为我成日以为天文奇景咧自己系遇唔到嘅。 系系系。 咁当我落到 你自己已经一个奇景 啦，我系人民奇景。咁点知我落到停车场嘅时候咧，见到几个同事咧，全部系同一个方向， 系系 喺度影。咁嗰幾個同事我仲要認得咧，係啲 camman 咁啊，得影咩？佢話啱啱有嚿雲咧擋住，我話咁有嚿雲擋住咪唔好咯。我話佢話唔係啊， 就係啱啱可以就係咩 天然 filter 係 啊， 原來琴日嗰個咁啱得咁巧咧，就係、是、如果你要睇嗰個日偏食嘅話咧，咁本來你有好多工具噶嘛，啱可以再講下。 係， 但係咧佢好多朋友咧就話感謝神哦，賜我一片烏雲，即係所謂一片烏雲咧。佢话成为天然嘅 filter 咧， 系 佢话几乎你用肉眼同埋手机咧，已经可以影到咧 佢嗰个有个月牙弯弯嗰个形状啊，哇！我就嗱嗱临喺佢嗰个附近嗰个位度影咯，真系。 我见到咧，即系琴日原来咧就由呢个下昼嘅2:37开始咧，就出现呢个日偏食咧，历时成3小时嘅大约，亦都系咧由2012年以嚟咧食份最高嘅一次啊！ 即系食水深啊， 系 食水深啊！ 呢啲枪真系未听过噶，原来食份咧，即系究竟呢一个日食食咗 几多 个百分之 percent 食份？佢今次咧甚至叫做食甚添 啊！食甚啊？什么个甚啊？ 什么个甚啊？ 即 系 好劲啊！食得系啊！ 我 天天又可以叫食甚啊！ 我听讲话几唔靓嘅呢个名， 人哋日日有食 甚，系啊！我博介食甚， 好 elegant 呢个词。 系啊！你哋琴日喺咩位置有尝试食一食甚佢啊？ 琴日咧就真诶，我系冇准备嘅，咁但系因为琴日咧又约咗个姐姐咧，咁跟住咧就喺一个户外即系有玻璃咧，总之啊，即系总之出面就玻璃系望到出面街噶啦。 系 咁啊！有咩话啊？系。我其实有少少印象，我初初已经见到人企喺一个位置向上天喺度影嘅，跟住我就醒起啦，系有日食啦，咁跟住我就去睇啦，但系咧因为由于我冇准备啊，你乜嘢嘢都冇咧，咁就咁抬头望太阳， 就唔得嘅， 冇化妆，好难同你 selfie 啊， 冇礼貌啊，我觉得太阳会唔中意， 太阳神唔中意系啦，咁我癫咗，咁但系咧，好似何姐话斋。好彩嗰片雲， 系啊， 嗰個我就見到嗰個彎月，即係彎日啦， 係啦，抬起頭咧都冇咁吃力咁係咪 啊？啱啊，係啊，因為咧喺佢嘅彎日隔離咧，有一道好強嘅光， 係啊， 係 啊， 我就話。个太阳其实系嗰点啊，定系啲黑人嚟？ 我都系呢个， 我都系。我影完之后，我咪眼花啦。我见到有个包青天嘅月亮，但系下面有咁大个，即系直情系一个阳光，俾好似一张纸巾包住，然后个纸巾就渗啲光芒出嚟。 你睇呢个咧，明明见到咧太阳个位置一度咧，但 系 嗰个日偏食系咧争好远噶，佢哋两个个位置我唔明啊， 我都唔明。 我琴日咧嗰个时间咧，其实我就又即刻拱我隔篱嗰个噶啦，即系执紧衫嘅时候，望出去啊！但見到咧，開頭屋企嗰邊咧，真係都幾多烏雲啊， 係 啊，咁就覺得見唔到就算啦，咁樣啦，冇乜特別興趣。到我去咗4:00去咗剪頭髮嘅時候咧，就見到係啦，又喺條街度咧，見到好多嘅朋友，因為銅鑼灣 嘛， 好多人咧就望住咧維港嗰一邊，因為啱啱咧嗰個角度咧，就係大約4:00，好多人抬頭影相，咁我梗係唔執輸影幾張啦。係 啊，咁我見到咧，我有啲 friend 咧，佢哋就話自制咗唔同嘅即係道具啦， 係 啊，濾鏡啊嗰啲， 有啲濾鏡啦，但係佢話咧。影到有張相咧，我唔知佢邊處攞翻嚟咧，即係佢驚係因為琴日台灣都有㗎， 台灣嗰啲相好似幾靚。 但 係 佢哋嗰個勁嗱，我哋頭先嗰啲名咧已經好巴閉啦嘛，即係咩食甚嗰啲咧，佢哋咧因為佢哋嗰個就唔係日偏食，佢哋日全食，咁咧佢哋嗰個名咧叫做。上帝的指环啊！ 哇， 好靓啊！ 我见到相啊，同我见到咧有一啲嘅网站咧，譬如报章嗰啲网站咧都有做直播啊。 佢嗰个叫日环食，唔系日全食，日环食系啊。 因为佢咧系同时间咧影紧咧就系香港天文台嗰个效果咧，都有台湾嗰边嘅效果系点样咧？我见到台湾嗰边哇好靓啊！可能啱啱我睇咗10秒嘅啫，其实啱啱就有云啦，就见唔到香港就冇，我再喺度睇，哦咁即系香港冇得睇噶啦，睇唔到噶啦，我唔睇咯嗰啲咁样。 系啊，见到几靓咁。咁咧网上面流传咗好多，因为都过咗啦，即系你唔使惊话喂你哋唔好教坏人，因为过咗啦嘛。原来网上面流传有啲人用咩方法睇呢、有个好巴闭嘅，好正统嘅，但我真系唔知咧佢嗰个百分比有几安全吓。佢真系攞咗烧焊嗰个面具咯。 哦，系啊，之前都有， 得唔得噶？会保护到眼睛噶？ 之前有人咁讲过噶，系啊，喺旧唔知旧年定前年都出现过呢啲情况嘅。咁啲人咧就攞咗个消焊器具咧，嗰个面罩咧，就去影。我有一次喺。公司附近啦，总之系啊，有亦都有人用啦。我话可唔可以借嚟睇下？佢真系咧可以遮到， 系啊系啊， 可以太阳眼镜咁样啦，叫做 系啊 遮到见到个太阳。 我仲要嗰张相见到系个妹妹仔嚟嘅，就拎住嗰个烧焊嗰个成个盾牌咁样挡住，跟住就踎喺度睇啦咁样。跟住咧，另外又见到有张相咧，有个伯伯，即系又唔知边处网上面嘅，佢随手攞个啤酒樽咯。 哦， 都得， 啤酒樽，我全部都冇话得，因为咧，因为而家佢都话啦，你连倒影网即系攞盆水咧，其实都讲咗唔得噶嘛，所以我话过咗啦。 水嘅折射更加猛烈添。 系啦系啦，我而家话过咗啦，我哋就话咧，原来网上面咧，即系千奇百怪，有啲人连玻璃樽都攞埋出嚟玩。 因为佢冇即时，因为就咁真系直望太阳系唔得噶嘛，咁我佢希望都可以咧揾嘢遮遮挡挡，咁好可能好多人咧都攞住个电话嚟影照即系影啦，咁叫做唔系 直望太阳。 系啊系啊， 会可能会咁选 择。我琴日都系用呢个方法咧，攞只手挡住啲即系阳光反射，跟住就手机咧影得几多算几多啦。跟住影完翻嚟咧就自己望，哇！影到咁嘅奇景咯，即係就會覺得 係 咁樣。 我自己用另一個方法咧，就因為你要舉嗰部手機嘛，咁你會有影咯。 係啊， 我啱啱喺個我塊面就喺個手機嘅影下邊咧，令到我自己其實係通過個鏡頭睇嘅啫。咁你同人影咗相都睇咗咯。係 啊，時間你冇 準備， 係啊，冇準備。係 啊，嗱，我俾你睇下嗰個小妹妹咧，即係攞住個消汗器，攞個大面具。 我中意 嗰個直情係紅彗星咧，我突然間諗似高大嗰只紅彗星啊！ 我中意隔離嗰個小朋友望住佢，快睇完 係啊！即係幾時輪到我 咁啊？擺咗一蚊啊！ 係啊！咁我個 friend 咧，佢就攞咗幾副太陽鏡咯。咁然後咧，佢最尾就好瀟灑咁樣咧，坐喺個類似空地度咧。佢仲話下邊就飲茶，咁啊喺度嘆咧。 上面就望月， 望日咁樣咯， 係 日同月。 咁呢個係咪都係琴日父親節你其中一個親子活動？ 其實都幾特別啊！ 冇啊，呢個親子活動我自己做咗咋，係啊，佢就喺屋企度咯。咁啊，所以琴日不過大家都知噶啦。父親節就低一格噶嘛，同埋網上咪流傳有幾張咧，即係都係屬於日食嘅餐單嚟嘅，就係俾母親節食咗咯。母親節嘅底改一改個字都好開心嘅。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十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寻日同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会面，就港区国安法立法工作以个人身份表达意见。梁君彦今日早上会见传媒时话，系以私人身份去表达睇法，不会讲述会面内容。期间自己表达不同党派同社会不同意见。包括贊成和反對，有關意見亦在媒體上反映，相信港澳辦會聆聽不同意見，完善港區國安法。港區國安法草案說明指出，香港要設立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委員會要設立由中央指派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說，顧問角色是作為一個溝通橋梁，不認為是太上皇。而有关顾问来自中央，掌握的情报和资讯会更全面。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于星期日再一连三日开会。谭耀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议程暂时未有显示会审议港区国安法草案，到时会否通过法案要视乎委员长会议决定。他又说，以后涉及国安的案件不会由内地审理，除非极其特殊的情况，形容是少之又少。執法方面主要依赖香港人员，至于在港设立的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就会同港方协调配合，公署人员要受全国法律和香港法律约束。政府发言人表示，已将首批领取工资补贴的雇主名单、工资补贴金额和承诺受薪雇员人数上载至保就业计划网站，涉及近25,500名雇主，約48亿元的工资补贴和超过200,000名承诺受薪雇员。发言人强调，雇主领取工资补贴之后必须履行承诺，若获批工资补贴的雇主在补贴期间任何一个月获资薪的雇员总数少于今年三月的雇员总数，雇主需要缴付罚款。若雇主在接受补贴的三个月期间未有相当月补贴全数用于支付雇员同一个月份的工资，政府会取回没用于支付工资的补贴金额。若发现雇主滥用或违反计划条件，可向保就业计划秘书处举报，当局必定会积极跟进。日本传媒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通过修订武警法，海警同军方将会加速合作，可能是想增加对钓鱼岛海域的影响和向台湾施压。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修订之后的武警法内容提到，在战时情况之下，武警接受中央军委或五大战区指挥，身为武警一部分的海警也都适用武警法， 战时海警局的船只亦都可以参与军事作战。海警船平时同军方进行联合演练，实施紧急救助等行动。另外，武警的任务包括守护海上权益和执法。报道分析，修例背后可能同向台湾施压有关，又说中国为了同美国争夺海洋霸权，所以将海警局同海军合作，借以提升海洋军力。在南海与涵盖钓鱼岛海域的东海，中国对周边国家带来的不安上升。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天晴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但本周中期风势较大，骤雨稍为增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91点，跌60点，总成交金额43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7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07点，升3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1.6升11.2，阿里巴巴215.2跌3.8，中芯国际24.25升1.35，美团点评170.3跌3.7，京东集团228.4跌5.2，友邦保险73.35升1.55，港交所302.4升2元，中兴通讯25.8跌1.2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6.93，瑞士法郎0.952，加元1.359，人民币7.078，英镑对美元1.237，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85，新西兰元对美元0.642。日经平均指数报22,499点，升20点。港金现价报16,210元，升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5.08美元，卖出1,755.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翻屯门公路啦，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快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仲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青龙头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排到去青龙头对出。将军澳道去翻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岩村慢线嘅坏车咧，都系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影响到将军澳道去翻将军澳啦，近住翠屏岩村一段。就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去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去到交易广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去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排到去海丰园对出，咁反方向东区走廊去翻柴湾，近住海裕街一段咧就车多。喺九龙啦，伟业街天桥去翻启祥道就慢车，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近住敬业街一段挤塞，排到去顺业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干诺道中和记大厦行人桥面来回、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和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二台六月三分，黄天怡和你寻开心。 做主持人就最想听众开心，做夫人就梗系想老公开心啦。 开心，做夫人你系完美噶啦，做主持人就跟我学下嘢先啦。 得，咁就每日都喺屋企学嘢，又每日都翻嚟电台实践，咁就夫君同听紧嘅诸君都开心啦。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七点 ，Give me five， 黄天怡准时氹你开心。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唔系所有消息都一定系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台六月 summer fun， 糖水滚糖鱼，主持大兜乱， 亲上再加亲。嗯， 又到醒神星期一，骚动音乐以歌会友，有凌师兄嘅歌单同故事。敏感时刻，情振鹏有心事，要问问塔罗 rainbow。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真系噔噔噔噔噔。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火势，今个六月真系好特别，继双彩虹之后又有呢、這个日偏食啊！唔知道我呢个拍档喺呢个六月对你嚟讲系咪都系一个好特别嘅一个六月呢？嗯，系啊，近排都好多好多好多事情，诶、哎，堆晒喺呢个六月。嗯，希望过咗六月之后，我哋有一个新嘅希望，新嘅开始，系希望呢个拍档都系啦。我哋有请曾志豪。 老老实实呢、這个六月咧，无论对个人嚟讲咧，定系对某一个行业嚟讲咧，我觉得呢个六月都真系麻麻地，亦都应验住咧股票市场里边有句俗语啊，五穷六绝，哇，真系都几似嘅。不过仲有下一句嘅，七翻身，究竟系咪真系五穷六绝七翻身，定系唉，我都唔知道。去到七嘅时候。究竟我哋系会变成一个点样嘅月份啊？唯有每天都当系一个好心情咁样过落去先啦。起码六月，我哋琴日啱啱过完父亲节啊嘛，再同天下嘅父亲再讲一次啦，父亲节真系快乐啦！嗱，呢个世界咧有啲嘢整定嘅。我见到咧有一单新闻嘅时候咧，我就明白到咧，即系命中注定，有时咧事祸就真系挡不过嘅。印度里边咧有一单嘅新闻咧，就系话，佢哋咧都有一啲即系吓新冠肺炎嘅患者啦。咁啊话咧，当有一个嘅男子咧，佢就接受呢个隔离治疗。咁啊，本来好阴功嘅啊，但系好彩系咩咧？好彩嘅就系佢嘅家人咧冇离弃到佢，咁所以咧佢就即系不幸染病啦。但系咧佢嘅家人咧就嚟到、哦。咁啊，而且咧，啲家人嚟到嘅时候咧，又好阴功地咧，就见到，哎呀，佢喺个隔离治疗病房度，好惨啊，好惨啊！而有啲咩惨嘅咧，就系、是、天气炎热，当地气温高达41度，咁咧，但系当时咧，佢哋系接受紧呢一个隔离治疗咧，就惊有传播，所以点样咧，就唔会开冷气嘅。哎呀，咁你话呢个系咪祸嚟嘅咧？系咪祸嚟嘅咧？梗系啦，哎，好彩又有福、啊，咩福呢？佢哋原来咧，印度都有啲自带嘅小型冷气、哦，哦，咁就好啦。佢哋啲屋企人咧就自己开咗个小型冷气，咁就可以咧凉浸浸咁样吹住，又可以继续嚟探望呢一位嘅朋友啦。咁但系个祸喺边度咧？系佢个小型冷气插喺边处嘅咧？咁啊，梗系插喺病房嗰度啦。病房嗰度究竟有几多个电掣咧？冇一个电掣啫嘛，咪就系个病患者嘅呼吸机咯。当时的家人因为顶不住41度高温，就掹了这个病患者呼吸机的电源，然后就将自己的冷气小型冷气的插梳插上去， 一扑一撮之下咧，哇！佢就得到凉风阵阵，但系嗰边就开始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因为咧佢呼吸机咧掹咗之后咧，佢系得翻嗰个所谓嘅 standby 或者叫做后备嘅电源，咁计啦，你冇咗嗰个即系湿电啊嘛，咁咪靠佢自己储存嘅能源咯，唔够半个钟已经用尽，好啦。咁当家属发现唔对路嘅时候咧，马上通知医生啊！医生过嚟抢救啦，但系 sorry， 佢本身已经系一个新冠肺炎患者，好虚弱噶啦，隔离紧噶啦，仲要俾你掹埋佢个呼吸机，咁用得呼吸机就梗系呼吸唔畅顺噶啦，你冇咗个呼吸机就真系一分钟都唔迟得，最尾呢个病人就咁就死咗。咁你话啦，究竟呢一个个案？佢系是福是祸咧？究竟系咪话俾你听佢嘅即系生死原来系整定嘅咧？佢嘅家人事后仲要唔知道，佢仲要怪责动粗，就觉得咧系当地嘅医护人员咧就处理不当。咁但系如果你睇翻成个经过，你掹咗人哋呼吸机啊，仲要唔系掹人哋？你明唔明啊？佢掹咗自己要嚟探病嘅嗰个患者。你话对个患者嚟讲，如果佢当日仲有知觉嘅话，佢会唔会唔想呢啲屋企人嚟探佢呢？你探佢系希望佢康复，系关心佢，但你探佢反而变成咗死亡使者，带走咗佢。所以咧，有阵时你当生命咧变得咁无常嘅时候咧，你好难怪我哋会向上天咧就高呼一声：天啊！究竟你系想我生，定系想我死，定系你命中注定我要走？而家只不过系由自己屋企人亲手送自己一程呢？风头火势，刚才我这个拍档又再次将他在寻找快乐的人里面那个真情流露了一次出来。我有想过不做的，就太过分了，这些拍档是没错，所以他是真情流露，对我们亦都有那种的关怀和警惕。其实他咪就好似我哋嘅父亲一样咯，其实琴日应该为佢庆祝父亲节嘅，佢嘅无微不至关怀，仲谂住将啲衫送俾一个超大码嘅女儿添。父亲啊，请受我哋一拜啊，父亲。不过如果你系父亲嘅，咁我哋啲钱咪可以唔夹翻俾你咧。父亲啊，我哋又请王耀祖。 我见佢好多嘢，好似想讲，你开佢个麦俾 佢，好似知咗事咁。 我都觉得系啊，系啊， 系咪琴日俾太阳？ 我就系你哋嘅父亲，我都受感染啊！我嘅衫唔单止俾鬼妈田，我连你下一代都俾埋。 佢又关心我哋嘅迟到，又会关心你嘅冇衫着。父亲啊，收咗钱又唔问我哋攞翻嚟。父亲啊， 仲有啊，仲有。其实我有衫俾你个细仔，同埋我有衫俾鬼妈田。你谂下，我几大爱。疫情底下咧，我哋咁样讲下笑啊，大家开心啊，好紧要嘅。但如果对于一班咧而家咧冇嘢做、失咗业嘅朋友嚟讲咧，应该就几吃力噶啦吓。坊间咧一直都有人提倡咧，就系话临时嘅失业援助金，其实政府系咪可以谂一谂咧？因为大家都见到啦，之前咧就宣布咗失业率咧升到 5.9%， 系15年嘅高位嚟噶，仲话预计只会继续升，系咪？但呢个咧临时失业援助金咧，即系之前政府都有唔同嘅官员讲过咧，应该就冇机会，冇机会咁样噶啦。不过琴日咧睇完一个报道啦，就讲到啊，劳工及福利局嘅局长罗志光啊，琴日喺佢嘅网志嗰度咧就讲咗一句说话。其实我睇到嘅时候咧，我真系觉得，我好唔舒服嘅睇得，因为佢咧就咁答，佢话坊间咧提倡嘅呢个临时失业援助金咧系属于过分乐观，认为所涉及嘅道德风险比较高。我睇到呢度嘅意思就咩叫做涉及嘅道德风险比较高啊？系咪即系话我哋香港嘅朋友系会呃钱嘅？即系佢哋呢一个政府系唔信佢哋自己嘅市民，系会即系诚实坦白咁样，我系有嘢做定冇嘢做会呃佢哋啊？即系我觉得呢一句涉及道德风险较高，同好多世界各个地方嘅城市啦、国家嘅谂法咧，都真系背道而驰啊！喺好多唔同嘅国家啦，佢哋都会第一样嘢就知道咧，大家冇公开，真系冇咗份工。就算佢哋要保住个工保就业，保住个大公司又好啦，或者已经俾人哋炒咗嗰啲啦，佢哋都会有一啲嘅失业援助金咧，去帮助咧，尤其是喺疫情底下有急切需要嘅朋友，因为冇咗份工。 唔代表佢个租系唔使交噶嘛，系咪？唔代表佢自己同佢嘅小朋友或者佢嘅阿爸阿妈唔使食噶嘛，系咪？有啲燃眉之急系真系要解决。可能你会话咩啊？我哋都有啊，佢哋都放宽咗一啲啊，就系嗰啲咧，譬如综援嘅朋友系点样嘅？但系难道真系每一个冇咗份工嘅人，又真系可以跌到落综援嗰个阶段，即系嗰个收入？佢话虽然提高咗，可能去到200,000嘅储蓄嗰样嘢咁样，但可能每一个人有啲人啊，中产嘅，佢哋可能交紧个租啊，或者供紧个楼啊，每个月可能已经讲紧个开支系50,000、100,000，佢哋冇咗份工，其实究竟可以支撑到几多个月？几多个月之后佢哋可以揾到下一份工？其实呢个真系一个谜嚟嘅。咁啊，但系对于呢个临时嘅失业援助金去帮补翻一啲嘅朋友咧，佢哋暂时咧都话唔会谂，甚至讲话咧，如果啊变成一个恒常嘅制度，甚至会影响劳工市场，甚至乎啊个人消费同埋储蓄嘅行为添。特別嘅時份，我哋有特別嘅措施需要做，呢個咧其實我哋嘅政府咧 keep 住都有講嘅。我自己有一啲嘅朋友真係完全冇工作，由一月開始到而家，唔係淨係我做舞台劇嘅業界，有啲嘅朋友佢哋可能係揸車嘅，嘅收入冇咗80-90%，真係又要供架車喎，係咪？呢個本身係佢哋嘅生財工具嚟噶嘛，我見到覺得好吃力啊！但係佢哋幾時可以見到嗰線曙光呢？真係仲未見到啊！咁但係依然都大大聲話：哎呀，可能咧咁樣嘅話咧，會唔會有呢個臨時失業援助金啊？對於大家嗰個道德風險啊，即係都有一定嘅懷疑嘅時候咧。其實講到呢一度，又點會令到大家可以好大聲咁樣講？我哋好信任我哋呢一個政府咧。風頭火勢，頭先我大大聲喺個節目同咪後都有叫佢喂。你一陣放咗工，自己嚟我屋企啊！我估咧，應該佢老公咧，對於呢位我嘅拍檔，所有嘅男同事係對我最信任。我甚至大隻聲叫佢：，喂，上嚟我屋企，你老公都唔會擔心噶。你話係咪啊，桂花田？ 我唔准你咁樣講。 咩啊？ 難道其他男同事對佢就會有危險啊？ 佢老公可能覺得有㗎。 顧及過其他男同事嘅感受咧？ 但 係 起碼唔會開口無端端，你會叫桂花田放工上嚟我屋企咁啊嘛？係咪？ 真係。 係啊。100% 信任，所以都唔怕的。就算豪仔你说我想在你家都没问题，因为你家这么多人，是不是怕什么呢？喂，各位公公婆婆、叔叔婶婶、哥哥姐姐啊，喂，你记唔记得咧？你哋悭悭埋埋，唔大使，唔花费，好努力工作赚钱，储咗个钱咧喺银行嗰度咧，记唔记得啊？平时啊用都唔舍得用噶，记唔记得嗰度有啲钱啊？啊，系啊，啊啲钱留翻养老同埋棺材本嚟噶嘛？系咯系咯，嗱，你屋企人知道你有呢啲钱，你啲仔女知道你有呢啲钱，但系系有用咁，真系真系要记住。好好咁 keep 住啲钱系留俾自己或者仔女噶，记住记住，血汗钱唔好立乱俾啲啊唔识嘅人啦。就算啊，佢话佢系公安，佢系警察，佢系官员，入境处咩政府部门咩官咩长官，只要啊问你攞钱嘅，全部都系假噶，唔好信佢哋啊！你要清楚知道你嘅钱系嚟自己用嘅，唔好俾一啲咧有手有脚唔去做好事，无知嗰啲咁唔知无知啊，系无良嘅人咧，俾佢呃先得噶。啊，唔系、啊，佢打电话嚟话我咧啊，涉及内地洗黑钱，啊话要求咧银行资料攞去调查啊，唔系、啊，我嗰个咧话咧我已经被限制出境啦！哎呀，我嗰个咧净话我个电话唔能够用啊！仲话有特务公安上门、啊，哎，讲都未讲过呢啲词语啊！咩特务公安上门啊？佢话。各位公公婆婆啊，嗱，虽然咧而家香港社会咧成日都听到关于一国两制嘅问题，但到去到今天咧，大陆公安系唔会嚟香港执法捉香港人噶。喂，嗰啲咩内地洗黑钱咧，佢哋可能都可能要经过特区政府咁调查，就算调查都唔会要攞你银行嗰啲户口密码同埋你嘅钱噶。再加上你自问下自己啊，有冇同大陆各方面有关系先得噶？如果你从来都冇嘅，只系上去玩下嘅，咁都唔会咩涉及洗唔洗黑钱噶嘛，系咪啊？另外系话你咩限制出境，喂，而家 各地嘅嗰啲肺炎咁嚴重啊，人人都唔想出境啦，或者佢限唔限制啦？嗱，你乖啦，真係唔好咧，再俾啲冇良知嘅人呃你辛辛苦苦儲落嚟嘅錢啊！陰公，因為已經咧唔係第一次，又係有好多香港人已經被呃啊！淨係喺呢個舊年八月同埋今年三四月啊，即係喺疫症期間啊，都已經有人啦，喺有七個咧年齡介乎52至80歲嘅香港人被呃咗677萬啊，其中有一個呃咗329萬啊，329萬可以做好多事噶啦，啊，系咯，咁啊，仲有就系今个月啊，讲呢个系第一个 case 啊，第二个 case 系今个月咧，又有七个咧年龄介乎67至87歲嘅长者俾人呃咗，啊，四个醒目啦，唔知系咪有听风骚快活人啦，咁啊，佢咧就醒目啦，就同屋企人商量之后咧，就揭破咗，就冇俾人呃到，但系都有三个冇咗390萬啊，嗱，即系咁样，其实咧我去银行嘅时候咧，成日都见到咧职员咧都会关心一下。问问攞多过10,000蚊嘅长者啊，婆婆啊，公公啊，你要咁多钱嚟做咩啊？其实我都唔明点解仲有咁多长者会俾人呃到嘅咧。各位嗱，阿仔阿女或者各位长者啊，记住呢个电话号码18222。如果有怀疑有人呃你嘅话 ，call 18222问个清楚，咁你就会俾人呃晒啲钱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有人听嘅，有人听嘅，只要你肯讲。 若你难过会头晕，心急如焚，惊慌太近，诗歌中找养分，分享也是一种。 2018年嘅时候，小巧曾经有一个 WhatsApp 邓小巧嘅活动，你想倾诉嘅乐迷同佢互动，从中佢唔单止收集到不同嘅故事，更加认定有人聆听总比冇嘅好，促使佢写成呢一首嘅作品。作曲徐继忠，填词邓小巧，编曲监制谢国维、徐继忠。 便有我同行，一起留神，不管远近，伤心请走慰问。 上榜四星期，回落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4位，邓小巧《与人同行》。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肥妹仔同埋瘦恩茄，唔系，咦？ 早晨啊，瘦 uncle， 早晨啊，细眼仔， 细眼仔， 系啊 ，uncle 啊，你又嚟啊，今日上课、 啊，我又嚟啊， 呢个唔系搵呢个爷爷嚟噶咯， 系啊， 系啊， 瘦 uncle， 系啊，你去到唔扮声啊，定系唔记得咗扮声，定扮咗以为自己未扮？ 咩啊？我头先噏错名啫嘛， 系啊， 系咩？你个扮声都唔系。唔係平時我哋同我哋一齊上堂個手音劇個把聲嚟嘅喎， 佢已經迷失咗， 變聲啦手音劇， 迷失咗。 可能我青春期啊， 恭喜你！ 我頭先去廁所嘅時候咧，我 發現啲咩啊？ 我發現原來裏邊有廁紙㗎， 恭喜曬啊！咁樣。 頭先細眼仔話要提一提，我哋成個鐘頭咧都冇講個天氣啊， 係咩？ 係啊，今日而家要揾30度，相對濕度74%。我學桂花田姨講嘢，咁咧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啊！ 哎呀，好熱啊！大家小心啲啊！ 好啦，咁我哋咧，琴日咧好多爸爸媽媽咧帶我哋去睇咧日食喎。 係。 咁所以咧，我哋不如咧就延續呢一個日食嘅氣勢，唔係叫大家望啊！我哋不如咧就講一啲有個日字嘅啦，又有個食字嘅。两个任拣一个嘅一啲四字词语，嗱、 啊、 呢、這个食咧就 四字词语得唔得噶？有个食字就得啦。 咁即系你谂住话食物咁就算啦， 食神咁样又系 会唔会太简单咧？ 我都系咁话，虽然我其实我都谂唔到好多，但我计踩低你。 咁我哋可以讲日都得噶嘛？总之我哋两沟嘛。 我哋不如手唔好出猫啦，唔识咪唔识咯，我都唔紧要噶，我嗰啲都好笑嘅写咗出嚟。 我哋要记得噶嘛，系啊。 我哋首先由个日字嗰啲先啦， 都得嘅。 俾你先啊，你开始容易啲啊，咁样。 好啊，我有日月星辰。 好嘢，你讲到日月星辰，我俾个日新月异你。 又得。咁我俾个日出康城你， 呢、這个 OK 喎、啊，我又觉得你唔使岂 有 此理， 四字词语啊嘛， 我好快都会去到呢啲嘅啦，因为 我有 sell 下隔篱，我有开心日报， 哎呀。 做咩？ 如果日出开城康城都得嘅话，开心日报又真系得嘅，系咪？ 咁你写晒啦，苹果日报、东方日报、星岛日报，都唔使讲啦。 咁一于咧就日出康城同埋开心日报，希望佢哋可以日久生情。 好，呢个咪好咯。 系啊，几 我呢一个就系啊。日久见人心都得。 哎呀， 好啊，咁我可唔可以日日都开心啊？ 你俾啲诚意得唔得啊？咁快 气 喎， 你去到咁嘅地步啦。 咁你可以讲我食噶嘛？ 啊、我 哋可以捞乱噶嘛？ 咁啊，食得是福， 食得是福，我都估到你噶啦。我继续去个日先。 好啊、 我仲有一个咧，系叫做一日三秋。 哦，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系啊， 点咧？ 我尽咗力嘅，其实都。 你可以，其实点解阿肥妹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系咯， 我精简咗啦。 仲有肥妹 缩句啊， 点解肥妹仔你唔讲你最中意玩个游戏嘅？日落西山都系噶嘛， 系 系啊，呢个都系噶嘛。 日落西山下五个字啊嘛，我哋要完整句嘛，系咪先？ 仲有天无二日，人无二主。 哦，呢啲真系冇听过， 我睇古装有噶嘛。 我写咗。哎呀，呢个冇啊！我写咗物食当三餐，但其实冇个日子啊。 喂，食啊嘛，食啊嘛， 物 食当三餐 啊！我哋仲有 食 水之味啦， 仲有丰衣足食。 系啦，食个翻寻味都系食噶，真系。 我有写到个日子，因为谂唔到啦。我写咗日常生活同日常工作。 其实点解我哋唔将佢二合为一呢？日日有食神。 好啊，咁啊，开心啦！ 警局局长黄锦星日前曾经向传媒表示，政府会配合议会的做法，如果暑假未能够通过法例，仍会继续推展减费工作。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8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11宗是来自北京和河北的本土病例，另外7宗是境外输入病例，全国累积83,396人确诊，4,634人死亡，78,000多人康复出院。北京新增9宗本地确诊个案，是当地疫情持续9日以来最少，当地再多2宗疑似病例和5名无症状感染者，河北新增2人确诊，都和北京的病例有关。北京由今个月11号至昨日累计增加236宗病例，全部仍在医院留医。国家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专家委员会专家吴浩认为，北京疫情将会进入平稳期，每日新增确诊的人数维持在一定数字，主要是前期做的一些病毒出路，发病的人数会维持并且持续一段时间。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影响华南沿岸，预测大致是天晴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但本周中期风势较大，骤雨稍为增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40点，跌104点。总成交金额54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73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14点，升45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0元，升9.6；阿里巴巴214.8，跌4元；中芯国际24.55，升1.65；美团点评171.1，跌2.9。港交所304.8，升4.4。京东集团229.4，跌4.4。微盟集团9.03，跌7.7。友邦保险73.25，升1.45。中国平安78.95，跌2元。中兴通讯25.65，跌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9.585，瑞士法郎8.141，澳元5.309，加元5.701，新西兰元4.973，欧元8.6735， 每百人兑港元 7.251，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91.333。日经平均指数报22499点，升20点。港金现价报16210蚊，升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0.41美元，卖出1751.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的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咁三线过海的情况，公主道过海龙尾就红磡警署，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喺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噶。咁而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轩尼斯道东行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军器厂街挤塞，排到力宝中心。喺九龙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挤塞，龙尾就喺荔枝角消防局。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干诺道中和记大厦行人桥面来回、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二台六月深一分，晨光第一线玩得好认真。 有几认真，有迹可寻。 五月至到七月咧就开始少啦，五六月咧萤火虫开始喺虫仔园出没嘅一个大好嘅时机， 都有 好 张咧。五月至七月就开始少啦，但五六月咧就咩？你呢个咩说话嚟？我真系想问啊！ 嗱，你啲咪嘢嚟投诉咯又？ 系咪认真霸气咧？咁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你都要认真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水杨花 有无爱 行为 器官 欢愉 压抑 流行感冒， 一提到性呢个字，理性嘅人系咪即刻冇计倾？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哲学有计倾，今晚就同你星在有计倾，由西蒙波娃倾到富阿，从哲学角度讨论性到底是什么？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成大四倍都得啦，真系。 成大咧就系喺九龙塘嘅， 系啦，你赢啊！今日你讲乜都啱啊，真系。 一日三抽你。 唔系，我哋用绝招，我哋为咧诶呢两日生日嘅所有朋友，包括黄耀祖庆祝。 多谢多谢。 好 好啦，咁我哋咧亦都时间关系啊，生日女郎系麻烦你介绍下啦， 可以逃出嚟噶啦， 逃出嚟啦，系逃个蛋糕出嚟啦，呢个蛋糕好精致啊，系啊，你见到啦系嘛，自己读出嚟啊， 逃你个蛋糕出嚟啊， 系啦，嗰个牌咧就写住我买。 早两我哋播呢个口头禅 trailer 嘅时候咧， 未播出街， 我未播嘅咩？我哋预告定俾你听咯。 使乜啫？佢平时都有咁讲噶嘛。 呢个唔食得个嗬， 食得。 胶纸你咪中意食咯。 系啊，同埋我哋都可以顺便话俾大家听，李白胶浆个外号咧究竟点嚟？ 系啊，即系因为咧，黄耀祖咧一向咧过往咧就好中意咧就系嗰啲叫做所有嘅费用咧， 系 佢咧，我唔知点解咧，佢有 全费缴付， 佢有啲嘢咧佢好执着嘅，但系有啲嘢佢咧就唔会理佢三七廿一。白胶浆即系话咧，顾名思义咧，佢系白工噶，系白工个 friend 嚟。 佢买咗好多唔同嘅服务，譬如保险又买全套，但系去到要 claim 啊或者要咩嘅时候，佢全部都唔知喎。 系 啊，冇所谓咯，我都唔紧要。 咁即系就连咧嗰啲叫做 嗰啲月费咧， 月费咧几百蚊嘅， 但其实我用过一次嘅啫。 系啊，所以我哋就话佢白咁交啦。 即系电视嗰啲收费啦，服务台啦，仲有佢其实咧嗰啲叫做诶电信嗰啲都系嘅， 成日都俾人呃嘅， 简单 嚟。但系呢个就系我买啦，哇！你有咩感想啊？ 冇啊，今年转字头啊，讲得噶。呢啲都我唔介意噶， 好啊！ 因为我今朝翻嚟咧就撞到阿土啊，一架小巴，跟住又同我讲生日快乐啦。咁其实正日听日先至生日嘅，咁但系我听日后日又放假，咁跟住咧阿土咧都同我讲，佢话即系转字头呢件事有冇特别嘅感觉？我都系话。二转三嘅感觉比三转四 系啊！我都冇乜感觉， 呢个感觉 系我成日当自己未转咯。 哦，咁你呢个压自己啫，呢个就另外一件事嚟嘅。但我有个感觉咧，系当自己二转三，阿宇唔好喊啊吓，未到你卅岁，你未有牌都未到卅岁。 唔系你惊你个腰围要转啫，廿二变三啫。佢想打我啦。 第一句开麦嘅系讲粗口，我惊 佢真系。唔会， 因为咧二转三，我头先个感觉咧就系咧。好似可能嗰陣時個人都仲細啊，好多嘢都未定啊，咁變咗咧就會有好多擔心喺度。到三轉四咧，哎，發覺原來都好彩地咧，好多嘢咧都穩穩定定，開開心心啦，做人都，所以其實都幾享受，原來又大多一年嘅感覺咯。 係噶，所以你慢一慢咧，好似桂花田咁樣咧，佢唔介意自己轉嚟轉去噶啦，已經。 啱啊， 冇嘢轉噶啦。 有得介意啫，咁佢 有得轉好冇得轉啊嘛。 係啊，好啦，嗱，影張相啊，咁我哋稍後時間咧就嚇將你擺上網啦。 將我個人擺上網。 將你張相擺上網啦。 係啊，多謝我其實已經收到好多唔同嘅聽眾佢哋嘅留言啊，講 Happy Birthday 啊，多謝阿田準備嘅。 你成日隔住個口罩做生日嘅動作啊？ 冇得做噶，我要攞手 咁樣。系啊， 但我哋唔会喺直播室里面度点蜡烛嘅， 我叫你呼啫嘛，我叫你呼啫嘛，我哋扮下嘢都呼。 好啦，一二，咁我都要许愿。 你许愿啦，你一许愿我就播歌俾你听。 都即系祝你咧身体健康啦，希望咧你继续可以炫耀咧，因为呢个都系一个美好嘅一件事嚟嘅。 唔系，冇错，因为咧你要有身体健康先能够继续炫耀落去噶嘛。 系啊，系啊， 多谢两位拍档同埋阿宇送俾我嘅生日蛋糕，总之大家都要心想事成啊！ 呢只歌咧，我哋特别拣俾袁耀祖听嘅，佢系黄耀明咧嘅歌曲，叫做《我要环游世界》。 哇！ 我谂应该系得你会最快喺我哋三个里边达到嘅。你记得带埋我哋去玩喎， 好啊！好啊！ 黄昏很需要，蓝天都想要，连天空都变丰盛了。微风很想要，微笑很需要。那样令你心跳，流星很想要，铃声很需要，连声音都变坦荡了。阳光很需要，荧光都想要，那样令你心跳。愿祝我每一秒，全都充满色。什么都太多了，还是太少。纯真总需要，全真都想要，连消息都变真实了。回忆即将要，回音急需要，那样令你心。充满色调，什么都太多了，还是太少。呼吸 充满阴天，什么都太多了，还是太少。风情色相 送俾你，黄耀祖《环游世界》我要 嗰啲夜间嗰啲， 夜间的士嗰啲啫。 系啊， 黄耀祖加黄耀明，哇，几正 啊！好啦，再提你啦，三十度气温，相对湿度76%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祝呢两日咧生日嘅朋友咧都生日快乐。 系系啊，多谢大家吓。霸王餐呢三个字，其实我哋而家都。即 少 聽 咗啲 啦，係咪？ 係啊係。 但係咧喺上個星期嘅， 因為已經冇乜點喺嗰啲餐廳食肆，即係講之前 有霸王外賣啦，即係 霸王外賣，立亂攞人啲嘢。 呢幾日我見到咧餐廳咧，即係多翻好多人，因為嗰日 題 外話，我禮拜六去食飯嗰陣時咧，同阿爸爸食父親節咧，即係嗰個酒樓咧係熟嘅，哇！但係幾個月冇去，因為之前疫情嘅關係咧，即係少咗出街食飯。佢哋同我講咧，佢話原來之前咧一間酒樓咧，佢就係喺銅鑼灣嘅。佢話因為疫情底下，佢哋一個月個老闆係蝕緊300万咯。但係佢起碼我哋遇到個好老闆，佢就話咧， 同佢捱落去。 係啦，佢話我放心，我一個人都唔會炒。但你哋可唔可以幫幫手放幾日無薪假咁樣？佢話到呢幾日咧，佢話哇，真係我哋內地嗰個字叫咩報復式消費 係 啊，冇錯。 佢話佢哋喺嗰個廣場裏面都感受到啊，即係啲酒樓多翻生意，都睇佢哋開心， 非常好。 但依然咧就有單新聞走咗出嚟咧，就係同霸王餐有關喎，係啦。話説就係咁樣嘅，喺上個禮拜嘅時候咧，喺觀塘區啊，就有一間嘅餐廳喺 lunch time 嘅時候咧，就有兩個人走咗入去食飯咁樣，點咗五六個菜式喎， 係 咁樣咧，即我就咁睇咧，其實嗰啲相咧都似係茶餐廳啊，或者打攤嗰啲嘅鋪頭咁樣嘅啫。咁啊食 lunch。去到500多元，嗌咗五六个小菜，两个人食啫，都真系食得好豪啊，系咪咁样？ 你平时都系咁上下啦。 咁我又唔会咁样浪费嘅， 唔系浪费，可能啲嘢好贵啫。 我呢个几押韵，唔系浪费，可能啲 嘢 贵。 系啊，总之就唔带你一齐去食咯，咁 带你一齐去消费。 系啦，我谂到你一个字，得一个字，另一个意思出得一个押韵。 好啦， 系啦。跟住佢就话：，咁啊入咗去食嘢啦。咁后屘咧，嗰个女仔咧就将啲餸菜打包，然之后咧。就走喎， 系， 然之后咁啊两个人食噶嘛，后屘跟随住个男人咧都打算走喎，嗱咁即系食完 即系冇俾钱啦， 系 分头走，系啦，嗱阿恬冇睇呢单新闻嘅，你觉得嗰个故事发展落去应该会系点样啊？ 分头走咁即系有计划地咁样去做啦， 即系分飞燕啲 friend 啊， 系啦，因为一齐走就好碍眼噶嘛，咁啊哦大包完之后，咁你先走先啦，通常都系剩翻嗰个人啦，咁嗰个人分分钟我唔觉咁啊走咗去，人哋又唔知道你埋一单未。咁就可以走得途 即係你覺得佢想走數 嘅呢個呢我阿田諗得好正路嘅正路就係呢一般我哋要講呢就係霸王餐 就係咁嘅 係啦佢哋嘅套路係點呀先走一個慢慢唔覺再走一個係啦又包走埋啲嘢食添食唔晒你諗下打晏晝嗰餐夜晚食埋都仲得不過呢個故事呢比較複雜㗎喎而之後呢就係呢個男子呢打算離開嗰陣時呢個店員呢 就阻住佢 成功截停咗佢嘅 好喎喎先生你未埋單喎咁 係啦佢就話呢但係就話未埋單喎要畀錢喎但呢位男士呢 佢嘅表達就令到大哥有少少估唔到嘅，第一步已經估唔到啊！佢講到明，就算你捉到我冇俾錢，佢就話我係唔俾錢噶啦，你報警啊！ 吓、哦，哇！咁嘅人都有咩事啊？ 真係有啲咁嘅人， 咁佢都要食霸王餐。咁唔通你仲谂住佢话 ？sorry， 原来我唔记得俾钱都唔会噶嘛。 但如果你即系捉个正着嘅话咧，可能即系嗰个贼就会谂啊，俾人捉到嘅话，梗系撒冧撒冧，对唔住对唔住，我而家俾翻先，唔记得咗就咁啊嘛。 又或者系我对唔住，我真系好穷呢排。 无赖咁噶嘛，你撒赖啊嘛。 咁如果佢 唔系，但系佢如果系咁嘅话咧，佢又唔使做戏啦。 佢冇做戏啊！ 佢冇做戏噶， 冇做戏啊！ 佢冇做戏噶，好奇闻噶呢单。 你听佢讲埋先， 系啦。佢仲有安排地，诶、哎、喂，你先走先，咁跟住我再去嘛。咁 可能唔系安排啦。 嗱、欸，原来个故事又唔系咁发展。当佢咧就谂住走嗰阵时，就俾店员截停啦，就话我冇钱噶，我唔会俾钱噶，你报警啦咁样。最终拗咗一轮之后咧，呢、這个男人咧攞出$250出嚟俾钱嘅。跟住即 系一半， 系啦，我俾一半。跟住咧，佢话另外一半咧，佢就话 你问翻我走咗嗰个人啦，咁啊， 系啦， 而我系唔识佢嘅咁样。 另外一半咧，就叫个店主追翻之前嗰位女士，已经离开咗嗰位女士。 系 呢一件事咧，其实系话令到呢间餐厅觉得好头痛。喂，咩事啊？即系你已经食霸王餐，你最终俾一半，咁佢哋跟住咧喺成个过程咧，其实个餐厅咧系拍低咗片嘅，亦、 哦 okay, 都有摆到上一啲社交平台度嘅。咁样咧，但系后屘咧，佢哋都会谂，唉，算啦，个餐厅都谂住，唔系要谂住咩追究嗰样嘢。lunch time 观塘区，讲真啦，成日啊，佢哋最旺即系嗰个钟头嚟噶啦。我花好多时间去同你周旋，究竟啊要你俾钱，定系我要报警，定系乜嘢？对佢哋嚟讲，都直接影响生意啊。 嗯、但系问题是，如果佢咁样，即系讲紧个老板咧，咁样放走咗佢咧，佢就会觉得，咦，为我呢件事 OK 喎。 以后就我哋可以用翻头先个成语啦。食水之味，食过翻寻味， 一日不食，如隔三秋都 系啦。 咁佢就喺趁住旺区，跟住中午12:00， 重复犯罪咯。 lunch 嘅时间就去做呢件事，咁佢咪日日都可以咁样？ 嗱，就住呢件事件，這个老板系咁睇嘅，佢就话咧，佢系谂住算数嘅，因为佢就话，哎，你走啦。我当请你食啊！如果个个话食完嘢又唔俾钱，跟住话要报警嘅话，咁我都真系好唔得闲啫咁样。 系咯， 跟住佢就决定咧，诶、哎，我你俾一半算啦，咁你走啊，我唔追究，即系真系当自己时运低。不过咧，佢哋咧就呢位嘅男子唔俾钱啊，霸王餐嗰个咧就发现咧有店员咧喺度拍片嘅，佢仲谂住攞手机出嚟咧反拍翻佢先咁样。 好犀利喎！呢招反拍翻人哋，佢真系唔觉得口眼无私。 先拍为主，个下集就系反拍。为主啦，咁啊呢段片咧就摆咗上去网上面啦，而个店主喺当晚咧亦都有发文嘅，就系话咧呢一位嘅男子咧喺同一日就系、是、个铺头咧准备闩门嘅时候咧再嚟俾钱、哦。嗱，即系嗱，呢个就系下半集啊，仲未系大结局噶吓，因为咧，首先条片俾人摆咗上网啦，佢就真系简单嚟讲，人哋见到佢个样啦，人哋认知到佢，咦，你俾一半钱咁、哦、样，佢咧就去翻嗰间铺头咧，就系话咧，其实。原来佢话、哎、我俾钱啦，我俾钱啦，你哋攞翻走条片啦、嗯。因为咧就系话同行嗰个女子咧，佢话我都唔知喺边一度识翻嚟嘅，即系应该系网上边识啊， 关我 咩事啊？见面啊咁样。但系嗰位女士一坐低嘅时候咧，就不停嗌唔同嘅嘢食，又打埋包，啲嘢食嚟到打包埋咗之后咧，跟住就走咗啦。嗰、那个男士佢就话，其实根本我先系受害者啊！我 即系话其实我食都冇食过啊。 边样啊？ 我嘢食咯。 我嘢食，哦，梗系啦，系啦， 应该糖都冇食过，油都冇索到啊，应该 即系油盐酱醋茶 都冇， 全部都不是他， 系啦系啦。 喂，咁我对唔住，你而家先讲翻我啫，我点知你当其时你两个人行入嚟就我唔理你咩关系啦，你总之系识嘅咯。咁、啊、你嘅故事系你嘅事，你嘅事啊嘛。 咪当然系啱嘅， 拉系我个公司。 咁当然嗱，唔关个老板事嘅。但如果我听到呢一度嘅时候咧，嗰位男士 好 真系几。 啊 几惨嘅，以为就识咗个朋友， 真人不熟啊、 一齐食个 lunch 啦咁样，点知一嚟咧就阿田咁样嘅食量，嗌咗五六碟小菜，跟住仲走、啊、决定、 啊、 就走，跟住就打埋包添。咁如果系嘅话，呢位男，呢位男士，即系，但我谂咧，我点样都唔会。 唔系，但个老板唯有同佢讲。你要为你的不幸负责咯， 系 你不幸嘅人生就系全部都系属于你 嘅， 但 系可能呢一位嘅 转嫁落我哋嘅到铺头度噶嘛？ 呢位嘅男士嘅不幸咧，再延续咗啊，就是、因为有拍到片啊嘛，有摆到上网啊嘛， 那个女嘅都。 嗱，嗰个女士就应该冇，因为佢走咗啦，已经。咁佢即系出嚟行骗嘅，可能呢位女士 你唔能话佢行骗啊？你请我食饭啫，你话。 可能你睇到个， 可能佢系话你请我食饭 噶 嘛？ 个样唔一样嘅话，已经行骗嘅一种嚟噶。 如果出到嚟系桂花田啊， 咁就会点？ 老老实实啊，自己嗌埋单啦，系咪先？ 咩埋单啊？ 谂住埋单同佢出去，唔系我同佢出去。喂，出边好似迪迪尼开翻，我都不如去玩啦，系咪先？见到良家妇女系咪？ 系啦，已经俾人哋呃走咗个心，呃走埋嗰六个餸，跟住仲要俾人哋摆咗上网啊嘛。 咁佢点啊？而 家所以佢咪嗰晚翻到去咧，除咗解释俾翻个老细听之余咧，就话俾佢知，可唔可以咧？你删。翻去即系删走咗之前嘅贴文同埋影片，是是是因为佢话咧原来咧有好多人咧就不停喺度 share 嗰段片啊，搞到佢自己觉得好丑，咁就话我可唔可以做呢件事啊？咁样我宁愿啊俾埋俾全数你啦，咁样。 咁点解佢唔 share 之前同佢食饭嗰个张相咧？ 系咯， 可能我哋叫个女仔出翻嚟， 啱、 就 是那個、啊。 但你出翻嚟又有咩用呢？佢同你讲，你话请我食饭， 起码认得佢个样，叫乜嘢啊？ 个老板咧就冇同意咧攞走嗰段片啊，各样嘢咁样啦。后屘咧就喺嗰晚再夜啲嘅时间咧，阿老板咧就再发贴文咯，就话呢个男仔咧又去到餐厅嗰度投诉啦，仲话咧哎呀叫佢帮佢澄清咁话，但店主真系觉得好无奈。喂，大佬，其实点讲都好，系你食咗霸王餐啊嘛，唔通我仲要俾个奖表扬你咩？ 神，请你动凡心，请给我回音，你可不可转身？知你爱世人才胆敢，成了你让我等。人类太不合衬，妄想合衬，才因此伤得更深。伤我，神是不可侵我梦，情挂得不到你相助，谁又肯被我捉摸？真人都不喜爱我，神你不欢喜我，逼我入了魔，爱里几百万，谁料我蠢得竟破。去犯错，人恋爱别残忍，分手更难堪，连家事都要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在北京举行的财新论坛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表视像讲话，指出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受到多重打击，社会动荡和暴力事件影响香港的国际声誉和稳定的营商环境。林郑月娥说，美国今年不断在贸易和其他事情挑起纷争，令中美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在全国人大宣布就港区国安法立法之后，美国又发表一连串制裁言论打击香港，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他认为香港经济重新出发和重启信心是至为重要，港区国安法立法就是香港重回一国两制轨道，确保社会稳定和维持企业信心的重要举措，强调是势在必行和不容有失。林郑月娥又认为，只要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分子，止暴制乱，用好自己的优势，香港依然商机处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通过向本港永久居民派发10,000元和其他措施，希望鼓励市民消费和拉动经济，政府亦努力和邻近疫情受控的地方逐步开展互相往来， 对外向型小经济体非常重要。陈茂波以视像方式参与北京一个论坛的时候表示，拉动本港经济的三个主要力量，包括本地消费、投资和外贸，这些元素受疫情影响一下子刹停，当中比较能够控制是本地消费。这段时间不少人收入减少，因此派发10,000元，希望鼓励消费和减轻负担。陈茂波形容目前是非常时期，遇到的挑战前所未见，政府要果断决策，最重要是撑企业、保就业，在风雨飘摇时令市民感到放心和稳妥。港区国安法草案说明，特首应从现任或合资格的前任裁判官、法官中指定若干名的法官审理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不存在特首要求每一位法官审理并判处有罪为止的情况，认为有关推测并无事实根据。他建议应该按照一贯的做法，由首席法官指派或指定某位法官处理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相信特首一定会听取司法界的意见。对于草案说明表示，香港要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会亦会设立由中央指派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汤家华说，有关的架构是容许有专业知识、国防外交、自治范围以外的资料，提供给特首在作决定和政策的时候多份考虑，认为是无可厚非。康宏环球前执行董事曹贵子和两名前高层涉嫌串谋诈骗，三人否认串谋诈骗和公司董事作出虚假陈述的罪名，区域法院法官裁定他们表证成立。曹贵子选择不自辩，并且打算传召三名专家证人作证，其余两名被告时任康宏首席财务总监陈丽仪、时任董事陈毅海就稍后作决定。三名被告涉嫌在康宏收购另一间由曹贵子持有的公司时，向联交所和董事局等人隐瞒当中的利益冲突，有关收购属于关联交易。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天晴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但本周中期风势较大，骤雨稍为增多。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66点，跌76点，总成交金额60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75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33点，升6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1元，升10.6，阿里巴巴214.6，升跌4.4。中芯国际24.6升1.7，美团点评171.6跌2.4，港交所305.8升5.4，微盟集团8.54跌1.25，京东集团229元跌4.6，友邦保险73.5升1.7，中国平安78.95跌2毫，中兴通讯25.65跌1.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6.88，瑞士法郎0.952，加元1.359，人民币7.079，英镑对美元1.238，欧元对美元1.12，欧元对美元0.686，新西兰元对美元0.642。日经平均指数报22,568点，升89点。港金现价报16,210元，升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3.01美元，卖出1,753.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两单交通意外啦。弥敦道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加连威老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影响到啦。弥敦道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加连威老道一段咧就车多。

大家咧喺琴日系咪已经登记咗政府派嗰10,000蚊啊？系啊，话有成200,000人噶都，哇，梗系啦，早买早享受啊嘛。吓、啊，唔知道有冇人啊，一早已经用咗呢10,000蚊呢？啊，即系咩啊？即系等政府派嗰阵，咪当还翻一样啫。啊，先使未来钱啊！今集人妻咧有两个家庭状况，唔知会唔会总有一个喺你屋企出现呢？吓、啊，今日有好几个角色会系同大家见面噶，我哋有请咁多位啦。 未派钱之前两个星期，人妻同老公啊，仲有个人夫个老公啊，即系个嗰个老公个好朋友阿强嘅出现，究竟佢哋系点嘅咧？吓，睇下啦。 哎呀，老公啊，做咩呢排你成日同阿强行得咁埋嘅吓？ 哇，咩啊，老婆你讲咩啊？咩咩同阿强行得好埋咯？喂，男人我唔要，我净系同想同你行开行埋佢咋？ 有，哎呀，我把声终于翻嚟啦，有。 点啊？ 你讲咩啫？我话你做乜呢排啊？成日挂住搵阿强啊？ 冇嘢噶，老婆冇噶，我咁佢未开工啊嘛，咁得闲佢搵我，咁系咁啫嘛。 喂，点啫？ 哦，点啊？ 嗰部咁样嘅升天堂啊，动物交友会啊，就嚟冇得卖噶啦！你仲谂乜嘢啊？约咗你几次，你都唔出嚟啊？ 系啊，强啊，呢排咧我冇公开啊，我冇钱啊，总之冇乜多余嘅钱咯、 啊。你啊真系多余嘅，你真系政府都派10,000蚊过你使啦。咁你两公婆夹夹埋埋有几多啊？一加一咪两咯，两咪即系咩20,000咯？你买10部都得啦，傻仔。 唔得啊！阿强啊，俾我老婆知道我咧，如果咧攞嗰啲钱出嚟买嘢嘅话咧，死梗噶。我仲争佢一个包包同埋几餐自助餐，你知佢几大食噶啦。 哎呀，啲傻仔嚟嘅，你迟啲买部机啊，卖晒之后啊，就变炒价噶啦。到时你又唔好抌心口添啊！你嗰啲包包你自己买个叉烧包俾佢啦，我赚咗我唔会分俾你噶，真系你到时啊真系食自助餐啊，唔明啊？食自己啦你！ 哇！原来系啊，原来有人想先使未来钱啊，唔够钱仲走去买游戏机啊，咁啊睇下咧人妻有咩反应，睇下会唔会扭佢耳仔先。 老公， 老婆咩事啊？你老老咁嘅点解？你条脷伸咗出嚟喎、啊，你脷伸啊你， 真系啊，脷耳伸啊， 系啊， 好开心啊！琴日咧，我已经同你申请咗个10,000蚊啊， 好啊， 政府话最快咧7月8日就有钱收， 好啊， 咁我就 book 定咗嗰日去食自助餐，同埋买包包。你话好唔好？好咧， 冇啊，老婆啊， 你讲咩？ 我想话可唔可以改期啊？ 哎呀，你惊政府做嘢慢唔准时之嘛？咁啲钱咁咪订7月9日咯？ 唔系，老婆，即政府系要担心啊！但我想讲系，我 最多7月10日。 唔系，我收到啲钱咧，我要攞嚟还卡数啊！你做咩变港女同鬼妹嘅？啊，对唔住啊，老婆冇咬我。 呢排我哋冇乜使钱噶嘛，要找都唔会多啦，系嘛？哆啦 A 梦嘅多嘛。 唔系，老婆你听我讲啊，我同 讲乜嘢？ 我谂我讲唔到，我净系讲唔到啊。 讲啊！ 我同阿强 啊，你而家， 我同阿强买咗好多部嗰啲升天堂，连埋嗰啲动物交友会啊，谂住。转售赚钱啊嘛！ 哇，有冇搞错 啊？你把声好似变咗我妈咁嘅，点解、 哦？你赚硬嘅咩？而家吓，而家冇人要咁点算啊？冇人买咁点算啊？你知道个人而家系我咁蚀底，跟咗你嘅啫嘛。其他有边个想要你先得噶？ 打我老婆 吓、啊，我唔会打你，我想打击你啫。你咁大个，咁容易俾人呃嘅咩吓？阿强叫你，你就做噶啦。咁我咧，点解我咁快要喊？我想打到你喊嘅。我个包包咧，我个自助餐咧，你唔锡我啦。 男人咧，有时就真系咧，我唔识分轻重嘅。 同老婆手嘅信用好紧要噶嘛？你讲咗做就要做啦，你知唔知啊？啲男人啊，嗰啲男朋友啊、老公啊，你做十次好事咧，佢未必记得噶。但系你做一次错事，佢记你一世啊！点解要咁样噶？哎呀，咁我哋快啲睇下第二个个案又点样咧？ 哦，同老公啊， 系啊，都系我哋嚟噶。佢同第二个个案咧，我谂写稿嗰个写错咗，你以为系第二个 case， 谂住用第二把声咧，即系佢想讲下集啫。其实， 老公啊， 一点啊，老婆， 听讲咧，你个细妹啊，即系你大过佢嗰个亲戚咧， 咩啊？ 我话收到政府嘅10,000蚊会俾晒老人奶奶、啊。暗佢有冇叫埋你都一齐俾啊？有冇啊？有冇啊？ 唔会对你讲大话，个老婆系有啊。佢话阿爸阿妈咧想买张按摩椅咁话。 What？ 啊、 ，sorry， 佢哋咁长时间 职业性失聪啊，惨过坐喺桂花田隔篱啊。 桂花田系边个嚟噶？ 桂花田系我哋个工人姐姐咯。 我工人姐姐，你做咩要坐喺个隔篱啊？点解你要坐喺工人姐姐隔篱？ 食饭都坐埋啲台嘅。 食饭坐喺，使唔使坐隔篱啊？ 冇坐大髀嘅，你放心。唔系我大髀会断嘅。 佢咁大个大髀，你话俾我听，佢冇坐大髀。 佢大髀自己都似一张凳啦，佢使乜坐人大髀啫？ 哦，咁都系奇景嚟嘅 ，sofa 嚟， 即系凳叠凳喎，而家 系啊，三人座。 好地，我讲紧嗰一万蚊，你做咩讲桂花田嘅大髀啊？ 我谂住炒， 你谂嚟谂去都净系谂到个大髀系嘛？你系咪傻噶？你而家我冇大髀咩？而家讲乜嘢啊？佢咁长时间唔喺香港，我唔系讲桂花田个大髀，我系问你买嚟做乜嘢？ 我知你话阿爸阿妈唔喺香港嘛？ 咪就 系 咯， 阿妹系咁讲噶。佢話佢哋間中會去佢屋企嗰度執下嘢清潔下，咁有陣時做到攰咧，都想按個摩喎，所以阿爸阿媽咪話要買咯。 哦，即係我哋夾錢買張按摩椅俾你阿妹，喺間唔中嘅時候去按下摩。點解你唔成日叫嗰個工人桂花田間唔中去佢屋企幫你阿妹按摩咧？ 我唔識答。 佢會唔會貪心咗啲咧？ 工人姐姐唔負責按摩嘅老婆。 哇，个姑仔又真系啊，好似真系你土咗啲吓，啊唔知道人妻会唔会去揾佢个老公个妹，即系佢个姑仔去倾倾下嗰一万蚊究竟够唔够，究竟要唔要俾佢哋咧吓？ 我系姑仔啊，大嫂。大嫂，你是大嫂啊，大嫂。 点啊？叫 乜嘢啊？咁好嘅 Annie 冇上过嚟我阿爸阿妈屋企度坐噶咯，咩嘢风吹你过嚟啊？ 阿母，正所谓揾翻份稿先。 系咯。 你喺边度啊？你而家哦。 第三页第二行啊，你人妻，你同一个角色嚟噶。 阿母， 我系你姑仔啊。 点解你个样咁衰嘅？同我老公一样。 我哋两 阿妹啊， 兄妹啊。我想讲阿哥细妹，我哋两兄妹似样，你唔抵得啊？ 哦， 你讲啦， 咁啊，梗系唔抵得啦。 咩风吹你过嚟啊？ 咩风啊？收风啊？ 哦，系点啊？ 知你上嚟，咪谂住睇下有冇咩办法？ 有咩帮手啊？ 系你上嚟，我同埋我上嚟你度、啊。 系你想去佢、啊？ 你跟住份稿读啦，之前又唔睇。 咁点解你知你上嚟咪会？注视睇下有冇帮手，咁我上去同佢上去我度啫。 你想去啊？ 咁我上去，我点会同佢讲？ 音乐拉高佢，我重新讲过啦。哎呀，大嫂乜咁好啊 ？Annie 冇上嚟我阿爸我阿妈屋企，咩风吹你过嚟啊？ 冇，知你上嚟咪谂住帮下有咩帮手咯？ 明啦嘛，而家 你话咧，你阿哥话你次次做完清洁咧。周身骨痛噶，我都想感受下你嘅感受啊！ 哎呀，你唔系计较政府派个10,000蚊啊？话都唔系啊，喺你银包度攞出嚟嘅，叫你攞嚟买按摩椅啫，你咁都肉赤啊？话点都你点都会用噶嘛？ 你知唔知啊？ 咩啊？ 你阿哥啊， 佢系要好好食、好好住嘅，乜都要好嘅，拣个老婆都要好嘅。你有眼望咧，见唔见到？见唔见到？见唔见到？ 想呕啊！ 你梗系想呕啦，自己得唔到，唯有呕咯。 我哥嚟噶，我佢永远都系属于我噶。 我系话你得唔到我，咁啊娇躯啊，你明唔明啊？ 咩叫娇躯啊？ 娇俏嘅容貌同埋身躯啊！即系 见到你自己照鏡， 我 见 到你 都 真 系 一日三餐啊，如隔三秋啊！ 喂，你系我阿嫂啊，系咪啊？ 我理得你，我边个啊？真系 真系好嬲 我要啊！咩啊？我 要叶得闲咩你？ 我要翻工赚钱噶，仲要倒贴俾佢攞嚟做家用啊！ 哎呀，你咁样讲，讲到你老公即系我哥好衰咁样啊！个老公系你拣嘅嫂嫂嗱，唔单止啊，佢乜都要好啊，连我阿爸我妈都一样噶，所以就算佢哋长居马尔代夫啊，佢哋都要一间屋啊，干净整齐咁先够 high tech 啊嘛！ 马尔代夫隔篱屋村个楼盘嚟噶吓。是咯， 马尔他个 friend， 系啊，真系，岂有此理！我都唔明白老爷奶奶嘅，个人都唔喺度。 哇！你咒佢哋死啊？ 住啦， 讲清楚啲好， 唔系就 系 啦，仲要买呢样买嗰样，买嚟做咩啫？ 买嚟摆唔好啊？ 你喺度摆紧嘅，你已经多你一个唔多咩？ 系陈列品嚟噶，唔好掂啊，不可触摸啊！ 你讲得啱啊，你真系尘嚟噶，好多尘啊，你铺到冇人喐噶啦你。啊，其实咧，你系咪山穷水尽就而无路啊？咁深你会唔会唔识啊？ 我识山穷水尽啦。 咁咪咯，而无路啊，知唔知咩啊？ 唔知啊， 即系冇人同你，冇人同你，冇人同你勾佬啊！ 哎呀，你讲啲嘢好难听个嫂嫂，真系好低俗咯。 唔好话俾其他兄弟姊妹知，跟住仲要大家夹钱养你吓。 喂，你而家讲咩啊？而家将按摩椅啊，系阿爸话要卖俾阿妈翻嚟按摩嘅，唔系好似你同阿哥咁啊，十年啦都唔见阿爸阿妈一次啊，家用嘅又唔俾佢哋。 啊，而家你同我计啦，讲心定讲金先得噶，我哋呢啲在心中，我话你听啊，真系。 我唔同你讲嘢， 虽然呢一 页 就完嘅啦，但我好想继续闹落去啊！ 明晒，原来有啲仔女平时系冇俾家用嘅。喂喂喂，嗱咁样唔得噶吓，孝顺父母嘛。咁既然有多出政府派俾你嘅一万蚊啊，咁你哋点都攞啲出嚟啊，俾你阿爸阿妈饮下茶啦，系咪？做个乖仔乖女，孝顺仔孝顺女啊嘛。 Money, money， 好啦，呢个系我哋要探讨嘅钱银话题 啦。讲紧咧就系话咧，嗱一万蚊啦，政府派俾大家嘅。咁当然啦，有啲人咧就好需要用呢个钱啦，等住用好急用啦。咁总有啲咧就吓、啊、又唔系好自在噶嘛。咁啊，但系咧竟然咧有啲屋企咧就会 hold 住嗰呢一万蚊。咁咧就睇下点样去孝顺佢阿爸阿妈，即系嗰啲家庭啊，讲紧就 系 家庭。咁啊，即系会出现呢啲问题咧，就话喂，你交几多钱啊？ 啊？你既然都即係肯定啲錢你唔會冇噶嘛，因為講明政府仍然都有一排噶嘛，咁所以冇得走啊咁樣。咁啊啲家庭咧就會喺度候住曬咧，咁都話希望有啲嘢做下啦，大家貢獻下啦，你冇藉口嘅咁樣咯。 但我又冇諗，我真係從來冇諗過咧派錢要變成誒、好似大家夾錢咧，因為派錢變夾錢。你諗下呢一幕， 家庭上面咯。 係啊，但係嗱點解之前又唔會有咧？之前都試過話派6000蚊啊。嗰啲嘢噶嘛？點解又嗰陣時嗱六千同一萬唔係真係爭好遠嘅啫，幾千嘅啫爭。咁點解嗰陣時冇人會喺6000蚊嘅時候咧就有呢啲先使未來錢嘅係咯？ 其實我覺得應該嗰陣時都有噶啦，不過 係啊，真係冇咁揚。 但冇呢啲新聞賣出嚟啦， 新聞就冇賣出嚟咯。但我自己有聽過啲朋友可能嘅，真係嘅，可能成家人咧需要嗰嚿錢咧，即係10000蚊，對於有啲人個比例嚟講，未必係好大。但對於啲家庭嚟講咧，哇！我成個月人工嚟個咯，已經係咁，可能大家都會知，喂，阿爸又冇錢，阿媽又冇錢，即係要將個10000蚊點樣去搣嘅話咧，其實都可以拗頭㗎。 但其實呢個唔係當我平時咁分配嘅咩？即係譬如你哋已經分開住啦，或者你哋就算一齊住咧，本來嗰個講好啊，喂，5000蚊家用咩都好咧， 係 佢唔係照翻平時咪得咯。因为你要攞嘅咪大家都有10000蚊噶啦。 咁我头先个提嗰个故事里面就系话，总有啲人平时闲事系冇俾钱噶嘛。咁你定期定时定后嗰啲梗系冇唔使讲啦，系咪先？咁嗰啲阿爸妈唔会攞你啦。 我觉得一讲到， 但系啲衰仔咁啊，系啦，衰女嗰啲咁样真系 唔系衰仔衰女，可能人哋冇能力咧。 系咯， 有啲有能力都未必俾。 咁又系噶啦，我觉得其实咧 唔系一竹篙打一船人。 系啦，一去到有钱银嘅关系嘅时候咧，好睇到咧就嗰家人咧。本身嗰個關係有幾近啊？嗱，如果係近嘅話咧，就算阿爸阿媽見到個仔窮，一定會話你攞去使，你攞去使。阿仔你見到阿爸阿媽窮咧，一定會話你攞去使，你攞去使。通常係讓嘅，但係呢啲情況就會係佢哋本身嗰個家人咧個關係已經唔融洽，先至會見到有錢嘅時候就去搲啊搲啊搲咁樣咯。 哦，唔係，同埋我而家終於明啦。阿祖咧，佢话佢唔记得申请7500咧， 仲讲我申请咗10000蚊啊，大佬， 跟住就 藉口嚟嘅， 藉口系 家姐，我冇申请， 教教气先真系，仲要全港咁样嘅直播咧，咁佢家姐就话细佬惨，佢又唔记得申请啦，哎呀呢笔钱唔好问佢夹啦，咁样 唔知点解我明明冇咁做咧，但你讲 你都 send 开我自己 都有 send 开，好似有做到咁啊， 系啦， 全港， 你信唔信啊？呢10000蚊可能听佢就话，原来我今日入错咗电话号码，唔啱。啱噶， 我考错咗啊！咁样 系啦， 唔会呢个嗰个申请嘅时间好长噶嘛，同埋我琴日一早啊8点几我已经系上网登记咗，10秒搞掂我都冇再放。 系系，喂！但系如果你话咁样都有得拗叫嘅话咧，对比起嚟咧，应该就有几款啦。呢个10000蚊系啦，之前我哋咪话咧供养父母免税额嗰度咧， 系啊， 嗰个都容易噶。咁可能话喂，你要一个定两个啊？ 啱啊， 呢个都系 噶，咁样 系啊， 呢个都有得情况啦。 咁究竟会唔会又按劳分配咧？会唔会阿哥同阿妹喺度夹咧？就你錢多啲喎，呢10000蚊你要嚟做咩啫？ 我有睇過一個真實嘅例子，就係咧個譬如一家人咧，當阿哥就攞咗阿爸阿媽報税嗰個免税額，跟住咧個阿哥係有講嘅，咁免税額即係總之我就攞咗啦，另外嗰個細妹咧，咁你要俾多啲家用，即係試過喺呢度佢哋真係開口咁樣講嘅，我自己睇到都覺得哇係咁樣嘅咁樣。 會啊，咁嗱另外一個 case 係講緊先使未來錢，因為知道政府派硬啊嘛，我攞硬啊嘛。咁佢就会预支用咗啦，咁样。即係呢啲情況咧，都有啲老婆係會爭嘅，即係因為好多人咧都唔希望，因為驚使大咗啊。因為你話哦，如果都唔係多，咁我1萬派1萬，我買12000蚊買3蚊嘢，我都係俾3000啫咁。但係當錢到手嘅時候，你會唔會真係好乖咁10000蚊抌曬嚟還卡數先？ 冇錯，咁所以可能咧，即係金錢咧就考驗到人性嘅。 係啊，對於家庭嚟講，個考驗都非常之大。 係啊，又或者你會見到你嘅另一半咧，原來對錢銀嘅觀念係點咧？ 小心處理。 恭喜特首在作决定和政策的时候多一份考虑，认为是无可厚非。立法会审议有关垃圾征费修订条例草案的委员会通过终止审议工作，投票之前几名建制派议员表示不够时间在余下的会期完成审议，几名民主派议员就要求加开会议。草案委员会主席马逢国重申，是否加开会议要考虑不同的因素，包括他本人是否能够主持会议。俊贤认为政府可能涉及修改条例，不可能在相关时间内完成， 最终经投票之后通过终止法案审议工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预测下昼大致系天晴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系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三、四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65点，跌78点，总成交金额64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75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33点，升6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1.4，升11蚊；阿里巴巴214.6，跌4.4；中芯国际24.3，升4，升1.4；美团点评171蚊，跌3蚊；港交所306.6，升6.2；微盟集团8.58，跌1.22；京东集团229蚊，跌4.6；友邦保险73.55，升1.75。中国平安78.8，跌3.5；中兴通讯25.6，跌1.4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9.59，瑞士法郎8.146，澳元5.314，加元5.704，新西兰元4.979，欧元8.675。每百人对港元7.2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4。日经平均指数报22,557点，升78点。港金现价报16,210蚊，升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1.44美元，卖出1,752.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加连威老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柯士甸道噶。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加连威老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就喺柯士甸道。较早前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碧街，而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亚街路街去大角咀近洗衣街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老道，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挤塞龙尾顺业街，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近住西贡消防局慢车龙尾在打豪敦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天水围天影路屯门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葵涌道上呈祥道支路观塘同埋大埔公路六合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二台六月心一分，晨光第一线玩得好认真。 愉快感觉弥漫整。 Hello， 我是彭仔。Hi， 我是程真彭。你好啊，我是彭爷爷啊。 你好，我是陆隐鸡。 Hello， 我是华梅姐啊。 切，有乜咁认真啊？ 认真多人咯。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敏大人，我有事就嚟癫啊！ 敏大人，我又就嚟忍唔住啦！ Kitty 莫莉，你哋继续冷静啲啦。我已经请咗一位中文大学心理学与性别研究助理教授上嚟我哋嘅最新环节心理食堂，同大家倾下偈啊。 Hello， 今个星期五有我 Dr. Ivy Wong 上嚟同大家一齐倾下性别发展呢个话题。 如果你想知多啲，咁就要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 莫莉嘅敏感时刻啦。 啊！真系舒服晒啊！ 如果俾桂花田播歌，佢一定会播呢一首。 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 喂呀，我有第二首噶。 啊，咁呢首啊，重新的领略过，是不死的爱慕。 咪又系同一首？ 咪又系我的呼唤咯、 啊。我有，我坚持。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十二点啊，十一分多啲啦吓，而家室外气温相对湿度73%啊，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吓。 好啦，而家咧做老师咧，有时都即系都几吃力嘅， 系、啊，我都从来都吃力， 而家特别啊，而家特别吃力， 系啦，即系喺各方面啦，系啦，即系喺 又吃力又压力。 嗯、哦，咁 工作量又多， 仲有动力， 个、哦、 动力喺边啊？ 个动力 喺个火车度嗰个动力， 压力系一种推动力嘅， 系啦，系啦。咁我哋即系老师都要正面，但系真系谂唔到即系各方面啦，系啊，唔同嘅地区嘅老师又好，唔同嘅中小学、幼稚园嘅老师都好啦。咁啊，系今时今日咧，即系我就算系讲紧而家呢个，我想讲呢单新闻嘅日本老师， 嗯， 日本老师 系日本老师系啦。佢咧收到即系老师就一定系俾功课学生啦，咁、嗯、落学生又交功课啦，系咪？咁啊，佢真系谂都谂唔到啊！呢、這个学生真系咧，有冇试过即系交份功课咧，交到古灵精怪俾老师嘅？你哋咁多年嚟有冇谂过啊、嗯？或者我试下画幅图 俾你成嗰啲问题， 或者我画幅图俾老师话，即系可能平时写篇文嘅，咁我唔写文，我就画几幅图咁出嚟去交。 其实我觉得对老师嚟讲咧，你肯交功课已经好好噶啦，特别系你 啲 老师 系咪已经系去到呢一个？ 你又唔交功课咁点算先得噶？ 你再交功课下系咪？ 系咯， 再 肯交功课好好噶啦。所以如果你话咩交啲古灵精怪嘅功课咧，系咪多一份功课都好啦？ 咪交偷笑咧， 系啦， 啲老师。 咁咩咁唔交功课嘅咩？你哋 唔系，譬如以前啲老师咧，如果你唔交功课，佢头痛；但系如果你交啲功课咧，所谓古灵精怪，最传统嗰啲玩法啦，咪话四大名著系乜嘢啊？龙虎门啊，中华英雄啊， 哦系，即系呢个 古惑仔啊，黑豹啊，跟住老师就会好猛啦、啊，咁呢啲咪玩嘢咯？ 呢啲我就冇做过，我 冇做乜嘢， 我最多系抄嘅啫，抄足咗之后咧，我都系交到足嘅。 哎呀，多谢你啊，大气候嘅主持， 喂，坐低讲两句啊，真系 讲两句啦，我哋播翻六袖子俾你啊， 我哋一定要讲多谢 Auntie 系咪啊？ 系啊，多谢 Auntie 过咗嚟探我哋， 系啊， 带咗呢个种俾我哋系嘛？ 据闻呢度有个高层咧。话我叫冇就子多过六就子， 系啊 系啊， 咁、 啊啊、 你真系冇就子喎、 啊。咁你又真系冇就嘅，佢又冇错， 系啊， 唔好 夹 我， 佢冇 夹 你啊。 你我多谢阿 T 啦，因为阿 Tony 成日同我哋讲嘅，佢同埋佢妈咪咧，成日都会听我哋节目嘅、啊。今日咧仲特登带咗粽俾我哋添啊， 多 谢 多谢。 我想话俾你听啊，呢只粽咧食过翻寻味， 系啊， 你系食完之后好想再食嘅。阿 T 下次希望有两只系俾我。 哎呀，胡世杰你咁快走啦， 唔怕，我哋一阵间三个连粽。连人咧影张相咧，送俾阿 Auntie 一定要。 呢、這个唔系绿袖子嚟，咁样呃我嘅。 系啊，唔紧要， 好啦，继续啦， 我哋翻翻去个新闻嗰度啦，阿老师。 系啊，系啦。 我头先我记得我讲紧嘅。 我交得足功課嘅，最多係抄嘅啫。但我盡量都會抄啲啱嘅答案，我唔夠膽自己咧好多創意嘅咁樣。 即係你會係啦，唔會古靈精怪。 即係唔會去我作文，我畫幅圖畫俾佢嗰啲，我唔會咯。 你笑？ 係咯，即係我其實一向咧，即係都係一個乖學生咧，認真咧，即係都認真嘅。 你仲要咁認真地講呢句説話，我真係 想 採佢真係。 我 想總都講埋出嚟，未食。 係。我唔傾偈。 咁佢有咩曳啊？日本呢個老師？ 呢個咧，日本有個學生，咁咧佢咧就咧。有一天就因为即可能停课啦，系咪喺屋企啦？咁咪冇乜嘢做，佢话啊，还掂交功课。咁咧，佢咧系一个16岁嘅高中生啦。咁咧，佢睇到一个新闻咧，就系话咧，喂，原来咧中世纪咧喺北欧嘅时候咧，有一啲文字咧，因为世界各地有唔同嘅文字噶嘛，有一个叫卢啊，即系报纸咁翻译咧，叫卢恩字母啊。咁佢话原来失传咗好耐噶咯，佢竟然有兴趣。 哇！ 去尋找呢個盧恩字母究竟係點樣？ 即係盧恩字母係一種嘅 文字嚟咯， 譬如 你有你唔係文言文，係文字符號。你有英文，你有日文，你又有俄文，佢呢隻就叫盧恩文字。 係啦，係盧恩字母啦，係啦，盧恩字母。佢話咧啊，不如咁咧，我就交份功課。俾個老師就用盧恩，佢自己越都要翻譯嘅， 佢首先要佢自己要學識咗先㗎， 啱啊啱啊，即係佢當台從中學習咯，佢又將份功課譯曬做呢個盧恩字母，就交咗俾個老師。咁當老師收到翻功課翻嚟㗎。啊！岂有此理啊！ 咩嚟嘅咧？咁样 交啲咩符号？咩功课嚟翻嚟？佢唔系得几只字喎，讲几版嘅喎， 系啊 系 啊， 成极成版嘅咁 样。如果我系老师嘅话，我系会赞佢噶。 系啊，因为你成篇咧，等于我哋如果举个简单啲例子，佢用象形文字嚟交篇功课俾你。 同埋你谂下，如果系咁答晒嗰啲问题，可能用30分钟、15分钟做完。佢要咁样做嘅话，佢可能真系3日先至做得完噶。学一种新嘅语言啊，要你谂下。 但老师不但止冇嬲鬼佢，吓净系即系冇话喂，你俾啲咩我，你快啲同我做翻翻。 我会表扬佢 啊，系啦，呢个老师咧都好用心嘅，因为即系始终有个老师咧，佢都觉得啊，佢咁教嚟，我系咪都应该做翻啲嘢咧？咁 老师又去学啊，跟住 老师佢真系咁，佢都要睇下我嗰份功课写咩噶嘛。 系 老师用咗3个几钟头，逐只逐只字就去拆解。 其实最主要睇下个老师想睇翻你系咪头先讲紧粗口闹我嘅咧？ 冇错啦，究竟系写咩噶？你系闹我噶咁样？ 老师咧，佢就用咗3个几钟头咧，佢就话咧，就喺度讲即系拆码，将佢嗰啲搵翻嘅罗恩字母咧，去逐个字去转成翻英文，再用翻英文咧就转换翻呢佢日文嗰啲字啦， 日文嘅 拼音咁样，先至睇翻佢份功课系乜嘢。即系我觉得大家都好。虽然用上呢两个人用上咗好多时间，但系就 系 一个好特别嘅一个交功课嘅情况啦。咁样， 我想读啲咧卢恩字母俾大家听咧，读到嘅。 其实佢系近边一边， 完全咩都 唔 近。我只要读一个俾你听就得啦。譬如箭嘴向上系一个字母嚟。 O K， 一个英文字母 代表佢嘅一个字母咯， 即系代表一个字。 系啊，代表卢恩字嘅一个字咯。又或者咧就系 估到 嘅，又或者咧系一个好似咧漏斗咧打横摆。 哦， 即系少少象形图添嘅系嘛？ 佢有啲咁嘅字咯，嗱，佢有啲咧画到好似一条鱼咁样。有啲咧就净系咧，好似一个咧，开印V 字形嘅嗰只开印号啊，佢就咁摆呢个，已经系佢其中一个字母 嚟噶啦， 已经一个字嚟噶啦。 教我哋呢几个， 我唔知系咩意思啊。 即 系 话呢啲字箭嘴可能等于我哋嘅 A 咁样系嘛？ 可能系咁嘅意思咯。 日本字嘅 系啊，佢 一个字， 佢要逐个翻译咯。譬如我，因为佢有影低嗰张相出嚟啦，佢求其两栋咧，又系两栋一个字嚟噶，交叉又一个字。佢亦都有一个好似英文字母嘅 F 嘅，但系呢个 F 咧，佢翻译出嚟咧就变咗 A 咯， 哦， 即系完全系两样嘢嚟，唔关事嘅，所以 更加听完之后更加要赞呢位同学， 同埋个老师， 老师都要 赞噶，两个， 单止佢对于嗰个工作 暗号之书啊，笑死我真系。 同埋你会见到咧，啊，佢决心要去做一样嘢嘅话咧，哇，几有恒心啊！呢件事唔容易。 系啊，个老师咧，直情咧喺嗰篇嘢度咧，佢自己列咗个暗码表出嚟咧。 系 箭嘴向上，原来 T， 系 F 系 A， 系，即系佢自己都要拼翻。 佢咁样写咗出嚟咯，跟住咧一条鱼个样咧就系 O， 咁咧 N 系 H， R 咧就系 R 啦 ，N 系 U，X 系 N，M 系 E，B 系 B，M 系 M。 我放弃咗啦，由于时间嘅关系。 咁所以你话 笑死我！ 系啊， 笑死我真系。 你话如果即系换咗其他人，就仲癫晒，你 灭咗佢咯，系啦。 叫做点写啊？嗰个咩字母啊？ 卢恩字啊？ 系姓卢嗰个卢啊？恩咧即系 恩 咧系恩典 嘅恩， 系 啦。 卢恩字母，我真系听都冇听过。多谢呢位日本嘅同学仔。 因 为卢 恩字母咧系一种已经灭绝咗嘅字母嚟噶啦，系中世纪嘅欧洲咧用嚟书写有一啲咧北欧佢哋日耳曼民族嘅语言。系啦，咁咧，所以话佢哋呢一啲地方咧，就用呢个卢恩字母咯，咁啊用嚟不过呢一段咧都系嚟自维基百科， 系 好明显就维基百科。所以嗱，我觉得成个古仔系点咧？有个僆仔，佢又中意玩嘢，因为点解玩嘢咧？佢话咁啱老师讲咗一句说话，就话你哋可以用日文以外嘅外语去交功课， 系 咁可能 限日文书写， 可能个老师心谂你最多咪英文， 系啦 系啦，俾到尽啦，俾到尽啊，中文好味啦，即系谂住写汉字，咁但系呢个学生竹子室咧，佢就话。你话日语以外嘅文字 啊 嘛， 咁 灭绝嘅文字都系文字啊，佢就攞咗嚟玩咯。 佢话点解卢恩字母冇咗咧？佢话咧喺呢个叫公元十一世纪啊，因为会被拉丁嘅字母咧就去取代咗，所以咧佢就冇咗啦。咁所以诶即系完结咗。 你知唔知边一个 artist 卢恩字母最叻啊？ 真系噶， 卢元恩。 佢赢。 估你 啊！都有度过噶， 你 有度过。 So sour candy. I'm sour candy. So sweet, then I get a little angry. Yeah, sour candy.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I'm super psycho, make you crazy when I turn the lights low. Sour candy. Yeah, yeah, yeah, yeah. I'm sweet to be nice, but I'll do it extra mean. The bucket. Lady Gaga 同 Blackpink 咧唱泰文歌，Sour Candy 級個 friend 喎，Sour Candy。 哇！你呢個勁過我頭先盧遠欣，唔知講咩好啊！ 今日幾年激嘅，犀利犀利。 Sour Candy 你唔覺得好似咩 ？Sour Candy 有 Lady Gaga 同埋 Blackpink 嘅合作啊！ 係啊，嗱咁啊，我諗住咧就延續住頭先你呢個霸王餐事件啦。 好啊，你 咁啊， 跟住嚇霸王餐下面嗰個通常就 霸王硬上餐咯， 係 啊，霸王餐。头先如果你话佢哋系当佢做场戏嘅话咧，咁都要有诚意啊，都要有铺排啊，都要有人物角色道具啊。 依 家落嚟我要介绍嘅呢一个霸王餐事件咧，我觉得佢就算攞唔到第一嘅话咧，都算系数一数二嘅抌本之作嚟嘅。 O、okay、K， 可以堪称系打入亚洲市场啊，或者冲出世界嘅霸王餐电影嚟嘅，真系。 嚟啊嚟啊嚟啊！ 佢发生喺南非嘅。 好， 系啦。我哋就比较少讲 霸王餐，一定系同鲍鱼有关啦。南非点会唔系鲍鱼嘅啫？ 哦，咁又唔系喎。 哦，唔系。嗱，sorry， 海参啊。 首先，你又要改变一个观念，食霸王餐咧就唔系要食得贵。 哦。 系要食咗唔俾钱，唔系就系咁啫， 系要食得多。 哦， 唔使食得贵， 哦 okay， 但要食得多。 好嚟啊！ 佢多成点咧？一年啫嘛， 一年 食咗一年霸王餐。食咗一年霸王餐， 即系代表咗佢食咗一年都冇人发现到佢食霸王餐， 冇错。 佢系咪喺度扮翻工？我想问， 就冇错啦，冇错啦。嗱、啊，我头先咪话你要俾啲诚意啦。诶、哎，呢、這个逐步揭开个剧本啱啦，啱、 哎、 啦。 嗰个人应该系咧，喺度扮超市职员，跟住咧，因为自己系超，如果你系一间食店嘅，系好难噶嘛。咁你应该喺超市里面咁多林、啊， 我俾多个背景你，你容易代入去，你好接近噶啦。南非嘅头先我话咗佢唔使贵啊嘛，所以佢唔系去贵餐厅，佢系去 KFB。 KFB， 我喺度我做 啦，咁你继续啊，继续啊，继续啊。 KFB 范职员，你讲得啱啦，南非 KFB。 哦， 即系佢日日唔知边度揾咗套， 食足365日， 唔知佢边度揾咗套制服，总之就扮翻工。平时如果系即系自己话，我第一日翻工，我新同事啊，个人嘅工完工之后咧，跟住咧就日日翻工，大家见惯咗，唔会觉得佢有咩问题噶嘛？佢唔单止有食，佢有做，佢有份抹台添。 我觉得佢应该系啦，做戏做全套。咁咧，佢可能咧就话嗱，你唔我帮你打一个钟头工，但你唔使俾钱我，我就系嚟食你一餐嘅啫咁样。所以佢就食咗365日啦。 唔系， 哦，佢冇做嘢嘅。 佢系扮同呢个 KFB 有关嘅。 佢日日去扮阿雞叔叔，跟住扮做扮誒雕像。 嗱，唔係我俾個 神秘顧客嗰啲啊。 嗱，呢個方向好接近。 我唔估落去邊個估到咩？ 喂啊！你劇帝你真係連輸兩格喎！你真係 做戲我寫劇本啊！ 我俾個場口你，睇下你再想唔想象到？因為我覺得真係太過黐線呢件事。佢為咗食雞去到呢個地步。佢扮嘅嗰個佢扮嗰個身份咧，個場景係會點嘅咧？就係佢又嚟啦，佢就話。准备好未啊？跟住啲职员就话：，诶，准备好啦，准备好啦。嗱，呢个我哋今日准备嘅啦，好啦，唔错唔错唔错。 我 今日争咁啲，对唔住对唔住，我哋会改善嘅啦，我下次再嚟过。 佢扮老细，佢扮肯德基啊，系咪啊？佢直情自己做。 黐咗个， 即系黐咗个 pass 喺嗰度。 唔系，我谂佢系扮呢间嘅连锁店嘅。分區老闆即係之類咁樣，南非咧就全部都係 under 我嘅。 嗱，你嘅志氣可以再高啲，佢唔係扮分區，佢係扮呢一個總公司。呢、這個古仔咧就係話南非有一個好後生嘅就27歲嘅男子，係佢每一日咧，我一間先再講埋佢嗰個陣勢嘅咁誇張。佢、 okay、 每一日咧就會去到南非咁多間 KFB 嘅分店， 係 去咁多間 KFB 嘅分店，然後咧佢就會同人講。我系总公司派嚟嘅品质食物检查专员 ，OK， 系啦，咁然后佢就话：，咁你系我嚟做咩噶？我就 系 要嚟检查你哋食物咧符唔符合标准， 仲问 系啦。咁于是乎咧，你哋就要咧将最好嘅食物就攞晒出嚟。 我想问啊，乜嘢系最好嘅食物？佢嗰度卖嚟卖都系卖鸡同卖包嘅啫嘛。 即系话今日炸得最好嗰件鸡啊嘛，咁你即系话嗰个员工零舍俾心机去炸啦。 真噶嗱，因为咧，如果我哋跳一格咧，嗰啲员工咧，自从受到佢每一日嚟嘅监督压力之后咧。佢哋就會咧每一日咧都會攞最好嘅食物出嚟，咁咧仲要咧有唔同款式，薯條啊、薯蓉啊，咩都嚟曬啦咁樣。好啦，咁佢話咧唔係冇懷疑過嘅，佢啲人都會話：喂，我完全冇聽過有總公司檢查員。但系啲人点解会信佢咧？ 系 第一， 因为其实咧，去到总公司好难咧，唔系去到真系劲极高层咧，你都好难接触到总公司。 你唔知 点接触噶 嘛？系啦，嗱， 咁又系。 佢呢个就 系即系正如我喺呢间电台做咗咁多年咧，嗰啲高层咧，我 有 时见 到 佢 做荣总， 我净 系 荣总嚟知边个上新闻多，其他嗰啲我只知啊呢一啲系高层嚟嘅，点头。但系咧要有礼貌，但系佢叫咩名，佢边个唔会知噶。 好啦，佢嘅心机系花咗喺边度咧？第一。佢每一次咧，佢都系着西装， 系咯，打 呔，同埋佢会咧行入嚟厨房，佢唔会俾你拦截噶， 系 佢一入去 KFB 嗰度，直接杀入厨房， 最紧要有嗰份 有自信，咁然后俾人拦截嘅时候咧， 我哋有噶， 佢就攞咗一个自制嘅证件， 系 咁然后呢啲人就信到十足十啦，咁你话有啲唔识死嘅就话，喂系咪呃人噶？佢话。唔系啊，你睇下佢坐咩车嚟嘅？ 哦，吓，佢坐咩车嚟嘅？坐巴士嚟， 劳斯莱嗰啲咯，系咪啊？ 佢真系坐劳斯莱舒尼。 系啊，你谂下嗱，呢啲真系 一 个 坐劳斯莱舒尼坐，仲要着西装，都系呃你件鸡，你信唔信啊？ 所以咧，呢啲我信，我点会唔信啊？我平时成日都系谂输人唔输阵啊嘛，我着到啊，哇，光光鲜鲜咁，难道我银包真系多钱咩？唔系噶嘛，系咪先？ 我想问，就唔好话佢。擁有呢架勞斯萊斯，你租啊都要錢啊，你租一日都好貴下噶。 如果唔使錢，

仲记唔记得我上一集风之卜有一本书就未讲得切？ 我唔记得嗰本，但我记得你咧，即系上次 encore 咗咧，鬼吹灯啊！ 系啊系啊，吹咗两次啦，吹完啦。 但呢一个音乐咧，令我有少少印度嘅感觉， 有凄美嘅咩印度？点 会印度啊？好明显系月夜朦胧，然后可能就喺嗰啲坟场荒山嗰度。 印度会月夜朦胧噶？印度喺嗰个荒山。 你听清楚啲音乐 先啦！你睇条蛇又走出嚟啦！ 明明仙可神针嘅音乐嚟。好啦，今次咧，我哋要讲咧，上次即系话纪晓岚啊写嘅呢一本书咧，叫做《月眉草堂笔记》。 OK， 嗱，咁喺讲呢本书之前咧，其实又可以咧，介绍几个咧，所谓讲鬼故咧嘅名字俾大家听。咩讲鬼故嘅名字咧？如果你而家咧直白同人哋讲话，我想讲个鬼故俾你听，你就净系可以用鬼故嚟代替，系咪？咁但系咧，原来喺我哋中国咧，如果你要用一啲隐晦啲或者靓啲嘅字咧，譬如有啲字眼咧，你一睇佢冇个鬼字嘅， 系 你已经知道系代表鬼故噶啦。 僵尸， 唔系， 系咪啊？ 譬如咧，好似阿陈德信嗰个年代啲人咧，就会话，哇，佢唔系，佢话佢满口聊斋。 哦， 咁聊斋就讲嗰啲鬼怪传说噶嘛。 我即系一个都谂唔到，我听到你咁讲咧，即系觉得嗰件事好有诗意啊。 你即刻可以即系赞人靓女，就唔一定要讲到咁突出咧。你话，哎呀，佢真系满口 靓嘅咁啊！ 你满口聊斋，即系话咧， 阿田，你个样真系好聊斋啊！ 系啦，嗱，聊斋系一个啦，咁仲有另一个嘅，咁咧就系话子不语啦。 我冇听过呢个， 因为咧子咧即系孩子嘅子，其实即系孔子咧，因为佢以前有讲过嘅话。子不语，即系话孔子唔会讲啲咩咧，就系怪力乱神，系啦、 哦。 咁所以咧，有阵时咧，佢就会借代，甚至乎以前咧，亦都有一个文人，佢有写本书咧，就直接写住子不语，咁全世界就知道佢讲鬼故。 OK OK， 系啦，即系我哋就唔需要。 会唔会都系有啲嘢咧系忌讳啊？即系中国人咧会有啲咁嘅谂法噶嘛？唔好日光日白啊，或者话唔好夜妈妈，你唔好讲个鬼字啊吓，尤其是七月嗰阵时啊，所以佢哋就用其他字去代替、啊。 我谂主要佢哋想含蓄啲同埋留白啦，咁样系 啦。 仲有一个嘅，都同咧今日要介绍呢本书有关咧，就叫做姑妄听之。 姑妄听之， 即系姑且或者你系咁而就听一听啦，咁样。咁点解咧？ 有啊有啊，以前咧嗰啲咧真系声音小说啊，嗱，姑妄听之啦，有咁样讲过噶。 系啦，其实咧，其中一个来源就系嚟自咧佢呢一本《月眉草堂笔记》咧，佢就会讲好多鬼怪嘅传说。佢其中一个章节咧，佢个名字就叫做姑妄听之，即系话。你咪即管听下咯，信即系有啲似广东话咧，信不信由你，系、 哦、好啊， 系啦， 姑且你又听下， 系啦，你又姑且听下啦，姑姐又听下啦，姑丈又听下啦， 婆又嚟啦， 系啦，咁咧嗱，你起码以后咧，我哋话要听鬼故啊，讲鬼故咧，我哋学多几个名词咧，就唔使每次都要讲，我讲个鬼故你听咁样，子不语，姑妄听之咁样，好啦，呢个《月眉草堂笔记》咧，佢就里边就真系咧有好多呢一啲所谓志怪啊、狐妖啊、鬼怪嗰啲传说喺里边嘅。咁但系咧，佢同我哋一般咧，即系听嗰啲鬼故有啲咩唔同咧？佢就真系因为中国人讲嗰啲鬼故咧，就好少咧，净系想讲话佢啊，因为俾人哋害死咗咧，跟住要出嚟报仇，即系碾死你咁样。佢好少讲呢啲嘢嘅，佢通常咧就会有一啲即系。啊！背后嗰啲预言喺里边咁样啦，系啦，咁所以咧，佢呢一个咁样嘅故事咧，系你做咩咧？ 我想听一个静音，可以更加投入你嘅说话。 哦，系咩？你而家呢个投入唔到咩？呢个都几好啊，我觉得系咪先？ 听得清楚， 系咯，听得清楚。 我哋揿低少少嘅音乐啦，咁 系咯，吓一吓我咁样真系。OK 嗱，咁咧，佢里边啲古仔咧，有好多时候咧。佢唔係淨係想講個恐怖傳說嚟嚇你喎，即係我哋咧聽開心機嗰啲恐怖傳說就話舊時嗰度係日軍嘅墳墓嚟㗎，咁樣即係通常就係講呢啲。 咁呢個咧會唔會好似上次咁咧？其實係 得科學解釋到嘅， 佢又唔會喎，佢反而咧就係佢有好多呢啲鬼怪咧，你會覺得佢係愛嚟諷刺緊咧啲社會上面啲情況咁樣嘅。系啦， 系咩年代嘅？ 佢呢个系清朝嘅， 清朝嘅 ，因为纪晓岚系清朝嘅乾隆人士啦。咁咧，但系佢收集嘅古仔咧，佢就可能话系即系咩朝代 流传落嚟嘅。 系啦，譬如咧嗱，其中一个古仔个名咧叫做 鬼嘲學舊，鬼就鬼啦，嘲就嘲笑嘅嘲啦。咁學舊嘅意思即係話咧，嗰啲即係讀書人咁樣嘅。不過你叫得學舊咧，通常就有少少好似揶揄佢咧，就話讀死書嗰啲人咁樣嘅。 我想 兩個交叉，唔識寫，我識寫個鬼字同個學字，鬼交叉學交叉。我聽你講，你講得好好噶啦，不過我都係唔識寫。 咁咧，佢個古仔講咩咧？佢就話啦，哦。咁咧就有一日咧，佢就話咧，有一個即係老學究啊，即係讀咗好多書嘅一個老先生咧，佢夜晚就行路行路，夜路就遇到鬼。咁呢個鬼係邊個嚟嘅咧？係佢已經逝世好耐嘅一個老朋友嚟噶啦，阿強啦，即係咁樣。 咁做咩阿強走出嚟啊？突然間， 佢話咧，咁呢個學究咧就又唔驚喎。佢話阿強你去邊啊？佢就話。冇，我咧而家系做咗阴曹地府里边嗰啲牛头马面嗰啲小官啊！ 哎呀， 系啦，我咧就谂住去隔篱村。 上嚟拉边个啊？ 我隔篱村啫嘛，我要捉某个人啊！咁、我哋一齐同一条村噶嘛， 咁我 一齐行啊，咁样 当捉桂花田啊， 都得都得， 容易啲有画面啊嘛， 捉个花师奶啊！ 好啦，咁咧佢哋就话好啊，咁咧呢个阿强咧就同埋呢个老学究咧就一齐行啦。咁咧行到间烂屋度咧，阿强啊，即系嗰只鬼啊，佢就话啦，佢望一望间屋，佢就话啦，呢、这、一个咧系一个读书人住嘅地方嚟咁样，咁啊学教咧佢就话啦，你点知啊？你都冇入过去，唔通你真系有透视眼咩？你系鬼啫咁样。 咁鬼佢有透视眼噶，跟住只大鬼只鬼就咁讲，我冇佢摆咗本书喺门口啫。 系啦，咁只鬼讲咩咧？佢就话嗱，我话你听啦，一个人咧日头嘅时候咧就好忙碌，佢嘅灵性咧佢嗰啲光芒咧就俾我哋嗰啲工作咧淹没咗。但去到夜晚咧，因为你已经入睡咧，你咩都唔会谂啦，你就放空一切，杂念咧就会熄灭。 佢就散发啲冇错啦，书香气息 系啦。佢话你嘅灵性啦，你嘅元神咧就会咧通透亮澈咁样咧显露出嚟。譬如如果你曾经读过咩书，空中所读之书咧就会自自吐出光芒。 哎呀， 就会 哇！ 你睇行书嘅话，你啲光 实 好黄 啊！系啦，冇错，佢就话啦，仲要好夸张嘅，因为鬼故啊嘛，佢就话咧就会好灿烂缤纷咁样咧，喺个屋里边咧透射出去。譬如咧，我哋佢 咁学够睇唔到。 系啦，佢就举例子咧，佢就话啊，嗰啲屈原啊，以前嗰啲司马相如啊，一啲文人咧，佢哋嗰啲光芒可以话系日月星辉，光射万丈，即系你等于学问越多，系啦， 就星光熠熠耀宝亮。 就系你讲啦，星光熠熠耀宝亮。佢话咧，就算差啲嗰啲学问咧，都会有咧，好似一支电筒咁光嘅，大概啦，即系举翻啲例子。 我谂我同阿田嗰条真系好弱啊。 好啦，咁然后 咧，有两个交叉，四个字，有两个交叉。 好啦，咁你估下，个古仔点结尾咧？我都话明系讽刺嘅。 哦， 你哋头先讲得完全讲得好啱，你讲你讲， 你先，我估佢就去到嗰个话读书人，你话咪读书人嘅地方啊，似系咁样，但系佢嘅光咧就好微薄， 系， 但系其实咧。佢唔係佢個光好強，就係佢當年咧就想考秀才、考科舉，明明咁好知識、咁好學問，但係就考唔到， 複雜咗啦，複雜咗啦，複雜咗啦。 我覺得係咁。 哥， 阿波哥， 你， 呢啲光芒其實係嚟自嗰啲貪官嗰啲錢。梗系令到佢间屋咧系有咁嘅闪嗰啲闪光走出嚟， 复杂咗啦，复杂咗啦。 贪官 点解你唔谂 光芒？ 点解你唔谂下佢仲有个角色一路陪住佢行噶 嘛？ 唔 系啊，阿强系只鬼啊嘛，个学究啊嘛，佢要讽刺乜嘢啊？好啦，佢嚟到呢度，即系佢解释俾个学究听，佢望到啲光系因为咁样啊嘛。跟住个学究咧就好紧张，佢就话。哦，原来你会见到读书人呢，佢读几多书有几多光㗎。 咁跟住 你有冇望到我屋企呢、光唔光呀、咁样。跟住呢，然后嗰隻鬼就话我唔敢讲喎、啊。佢话你讲啦你讲啦，佢话好啦好啦，我昨晚路过你教书嘅地方，我见到你喺度瞓緊觉，教緊书瞓緊觉，其实已经系讽刺佢啦。我就见到你呢胸里面呢就有一堆文章，史卷有五六百篇，不过字字化作黑烟。笼罩喺学舍上面，一点光芒都看不到。 哎呀，即系话佢身为一个老师，但系佢冇尽忠职守去教嗰啲学生， 同埋佢入边都冇任何嘅文采啊， 冇错，佢净系里边得嗰啲咩咧？得嗰啲经书啦，得嗰啲史卷啦。咁、所以佢呢一篇咧话所谓鬼嘲， 即系冇内容 嘅。系啦，佢鬼嘲学究咧，其实就好明显就想讽刺啲人咧，你读死书，你唔好以为自己读好多书啦，甚至乎佢已经讲到系教人噶咯，佢 系 一个。佢个私塾老师嚟噶咯，佢系想讽刺有啲老师咧，就系话 空中好似读好多书，但系一啲都冇文采，或者佢读唔到咧嗰啲圣贤嘅哲理。咁咧呢只鬼就话 ：sorry， 我一啲都见唔到你嘅光芒咁样咯。系啦，咁所以咧嗱，呢啲就 系 你可能会进入状态。 即系自讨没趣噶，真系。 自讨没趣噶，咁但系呢个就系佢呢本书里边咧，佢收集好多嗰啲鬼故事，佢唔吓你，但系佢就咧话，如果你信嘅话咧，即系话明孤妄听之，如果你信嘅话咧。嗱，咁你就要留意一下咯。 即系里面真系都搭到几尾喺度噶， 系啊， 即系会唔会话啊？可能有啲人接即系对号入座，我对讲紧我话咁。 系啦，咁样咁，所以嗱，呢个就系佢嘅，譬如话其中一个古仔啦。 鬼招学， 我觉得可以讲多次我哋书个名，因为我而家见到豪仔揸住嗰本书咧，我发觉原来我系写错咗嘅。 哦，月啊，月咧就系阅读嘅月， 系啦，我写咗越南个月， 我写越南 个月，系啦。所以你谂下先，有阵时我哋嘅听众会即系，因为佢哋都好想揾到呢本书啊！ 我想眉咧系一条眉嘅眉， 我都系写咗呢一个眉。 佢咧就系微笑个眉，剑眉支柱个眉咁样。 剑眉草堂笔记啊， 系月眉草堂。 你啱系啦，我读错咗。 阅读个月眉言大义，微笑个眉。咁草堂咧就系即系草屋个草啦，茅草个草啦。 堂 就大会堂， 我写唐朝个草。 你错得多过我。 系笔记应该冇第二个字 啦。冇啦， 系啦，冇啦咁样， 好啦，同音异字啊嘛， 系啦系啦，咁咧嗱呢个就系、是、譬如佢 其中一篇就 系 鬼教学狗， 系啦，咁佢仲有另外一个古仔咧，亦都系好犀利嘅，咁咧就话说咧，我睇下佢嗰个名叫咩先，我琴日特登 cap 咗张图出嚟 ，OK， 好啦，咁咧佢另外一篇个古仔咧，佢就系讲咧就话好。佢话咧有一日咧有个地方咧， 佢有冇主题噶？嗱，呢、這个叫鬼教学狗，咁呢个叫咩啊？ 哦我头先抄唔翻个标题出嚟，但 系 我就记得个古仔。 系啊，你讲下个古仔先。 如果勉强个名咧，就叫做咧，即系官对狐仙。 官对狐仙。 官对狐仙系啦， 狐狸个狐啦， 狐狸个狐系啦。咁佢个古仔咧，佢就话有一日咧，就话某个县城里边咧就闹狐仙，就有鬼，嗰只狐妖咧仲会攞啲砖头咧就抌人嘅咁样。 咁冇礼貌。 系啦，咁于是乎咧， 你都做狐妖啦，你系咪劲啲啊？你攞石头抌人咁渣噶咁啊？ 咁于是乎咧，嗰个即系受影响嗰个啲居民咧，佢就揾咗当地嘅县太爷咧，就话因为咧怕官啊嘛，觉得官咧就有正气。佢就话咧，不如咧，你可唔可以帮我过嚟咧，赶走呢只鬼咁样？咁咧，佢就话咧，有一个，我记得佢系陈之远，佢就走埋，佢就话，我就嚟会一会呢只狐仙咁样。咁咧，佢话去到现场咧，果然冇人再抌嘢，冇人再抌嘢。咁跟住佢就话啦，嗱，你睇下，妖系惊我 官 嘅，咁点知咧到夜晚咧，呢个狐仙就走出嚟咯。 因为啲官已经冇翻工啦嘛。 唔系，佢就同陈大人啦，就见佢话陈大人。你知唔知今日点解咧？我冇打你啊，即系我冇抌砖头咁样。佢话因为你怕我咯。佢话 唔系， 因为咧我知道咧你系冇贪财，同埋咧你爱民，所以咧我就唔会抌你。咁个官就好开心啦。佢就话你都识啲嘢， 尖尖啦。 不过咁样，我知道咧你唔贪财咧，系因为要做个样；你爱民咧，亦都系因为咧你要交差。根本就不是出自你的真心，所以呢我亦都不会避开你， 即是说 呢我又不抌你，因为呢你没有作恶，但我亦都不觉得你是一个这么正直的人，所以他说我不怕你，所以他说呢希望你不要再周围跟人讲呢，就说你赶走了我，跟着个官就自讨没趣啦，咁然后呢他仲未完喎，跟着呢他就说啦，他同屋呢有一个那些叫做仆人啊，有些大妈好像又是桂花田饰演的陈志远，咁呢个仆人呢就完全没有读过书的，咁咧就日日喺度洗地啊、抹菜啊咁样嗰啲嘢啦，哦洗菜抹地 ，sorry 啊。咁跟住咧，佢话呢个狐妖咧喺佢面前咧，佢就话我唔会怕呢、這、一个抹地婆，甚至乎咧我会好尊重佢。跟住咧个抹地婆就点解？佢话你系冇读过书，但系咧佢话你本性善良，同埋咧你亦都咧从来都冇呃过人，又冇害过人。我佩服你多啲咁样，咁啊嗱呢个古仔就好明啦，都讲到白到不能再白， 唔会谂住你吓高高在上做大官贵人， 你系一定系好人， 系啦，你嗰啲咁嘅恶行人哋睇唔到，但系天知地知你自己知， 唔系佢冇话佢恶行，佢你留意咧，佢嗰个讽刺好含蓄嘅，佢冇话佢做坏人，但佢就话你唔好以为自己表面系做咗个好官，但 系 其实。你是出于做戏啦，所以佢话我唔会真心去尊敬你嘅， 反而系一个做清洁嘅，你真心为人民做好事，我敬重你。 佢咧类似咧去讽刺呢啲做官场嗰啲杂戏咧。 佢好多嘅，佢仲有一个古仔咧，我又记唔到个 title 啦，但系唔紧要嘅。佢咧就 我觉得呢本书值得成本睇啊， 系啊， 我真心觉得。 佢其中一个古仔，我觉得呢个好精彩啊。佢就话咧，又系话个官死咗啦，咁入到阴曹地府啦， 咁 咧 阎罗王就阎 罗王审佢啦。咁咧个官咧就话啦，我咧生前系一个清官，我从来都冇贪过财，我咧甚至乎咧只系需要咧你俾一杯水我饮咧，唔系佢我从来冇贪过财。佢话咧你系应该咧判我可以轮回翻去做人间嘅。 咁我知道，我估阎罗王唔俾。 系啊，阎罗王唔俾， 因为佢连一啲坏嘅人咧，你又唔去判佢，等佢咧即系可以咧逍遥法外。咁所以 佢好、哦、准、啊， 其实佢都有做， 佢有慧根 嘅、 啊，真系。 所以咧，你都唔系可以一个好官，因为你是非不分。 嗱、啊，个官咧九成已经讲咗你一句，不过咧佢就再精进加一句落去咧，佢就话：哦，你嘅功绩系咩？我唔贪财咯。跟住佢就话：你知唔知咧？如果我摆一棵植物喺公堂咧，你唔好话唔贪财啊，你俾杯水佢就够噶啦，嘢都唔使食啊。咁佢系咪比你更好嘅一个官啊？即系佢嘅意思话，我不如摆棵植物喺度。佢话衫又唔使着，嘢都唔使食，你都仲要消耗我哋俾食物你、啊。系啦，你话你唔贪财，你都要食啊。佢话咁我摆棵植物喺度，佢系咪比你个作用更加大呢？然后佢跟住就 系 桂花田讲一样啦。佢话你不作为，佢话咧其实就 系 作恶啦。咁样，哇！你话呢个古仔系咪正啊？ 正啊正啊， 真系要睇， 几时都有用， 要快睇。 系啊， 之后有冇得睇啊？讲真的， 咁清朝嘅古仔就应该有得睇嘅，真系。咁咧嗱，如果你话佢系咪全部都净系呢类讽刺咧？佢有一啲咧，仲会记述埋咧嗰阵时佢哋嗰个朝代嘅一啲道德观念嘅，譬如有 即系清朝啊， 即系古代啊，佢啲古代咧嗰啲道德观念，有一个观念咧，我特别想讲埋呢个咧，即系太过分，我觉得佢个名字就叫做贞府，即系贞节牌坊个贞，妇人个妇。我哋想象嘅贞节牌坊咧，应该全部都系话嗰啲咩个丈夫如果走咗就呢世都唔嫁，咁好尽噶啦。好啦，咁但系咧，佢听翻嚟嘅古仔系点样咧？佢话世界上面有好多咧叫做奇节列举咧，系埋藏在世不为人知嘅。其中佢举咗个古仔咧，佢就话佢曾经听过咧明朝末年啊逃避战乱期间咧，一对夫妇咧就携手。就即系走难， 系 咁点知咧？呢个时候咧，嗰、那个老婆咧就俾个贼咧追咗上去啦。个、老婆竟然反身揽住个贼， 系 老公你先走先啦。个贼系咁夹夹夹夹夹夹夹到个老婆咧死咗，但系个老公就走咗啦。个、老婆咧就继续跪咗喺度揽住咗，然后咧呢个系佢哋崇拜嘅一个贞妇。 哦， 系 哇，大佬你话咁样。即係其中一種道德觀念就係個老公我走先， 哦、 老婆殿後 犧牲， 犧牲呢個就貞烈啦咁樣。嗱好啦，呢、這個已 經因為嗰個老公真係走咗， 走咗喎、啊。好啦，咁然後咧第二個古仔咧，佢就話咧又係明朝末年咧就饑荒出現咗咧都幾恐怖嘅，就係即係所謂嚇人食人嘅呢啲慘況啦。咁甚至乎湯人，佢話咧佢就見到其中一個案例咧，就係有一個少婦全身赤裸，你一間就知點解要強調赤裸噶啦、 哦， 全身赤裸伏喺個砧板上面。 系 绑手绑脚，直情系即系待宰啊！咁嗰阵时饥荒战乱啊嘛， 因为佢俾人食啊。 佢就话咧有一个男人行过咧，就见到好怜悯，佢就话喂唔好咁残忍啦，佢就用高价咧就将呢个妇人买咗翻嚟，买咗翻嚟，咁咧就帮佢解绑啦。咁啊好衰唔衰？佢全身赤裸噶嘛，帮佢解绑嘅时候，佢有意无意唔觉意就掂到心口仔一下。 哦， 咁咧个妇人点做咧？ 以身相许， 唔系 咬你。 贞节啊嘛， 系咯， 佢第一时间就嬲，然后佢就话啦：你救我，我好多谢你，我可以帮你为奴为婢，不过我已经系嫁咗人噶啦，我冇谂住做你嘅妾。你头先咁样对我，我会我净系一人不是二夫，所以我先至咧即系俾人卖身嚟呢度啫。你头先咁样对我， 我宁愿系俾人食，我都唔会俾人哋咁掂嘅。 哇，你又中啊！佢決定 都係一個貞婦嚟， 你知唔知佢點做啊？ 佢係精水大 官，佢本來唔係，佢本來著好衫，佢除翻帶啲衫，將自己綁翻喺個砧板度，我繼續俾人食， 我都唔會俾你 救。哎呀！嗱、即系呢啲咧，真系又要应验翻嗰四个字啦，孤芒听之。同埋，我觉得佢写出嚟咧，佢觉得，我觉得佢似系想讽刺多啲。 我都觉得 咁离谱嘅事都做得出嘅，你话系咪先？嗱，所以咧，如果你有兴趣嘅话咧，呢本就系纪晓岚所写嘅《月眉草堂笔记》。 咁下次再改埋其他，都真系几有趣。 但你都估啱好多噶啦。 系啊， 我觉得大家真系要睇一睇呢本 书。系啊，好啦，我哋听日再见， 拜拜， 拜拜，生日快乐啦！